娜娜，娜娜，咩事娜娜？佢叫你啊，去食小老板啊要。监 仔讲要大声啲，成日都有人话， 唔知做乜鸠话话我。 系咯。哇！呢、這個好核突啊！ 拎走佢啦！ Hello，探長同監製喎，有人話。 哦，Hello，Jerry 啊！ Hello，Jerry。昨頭先入咗鏡呢、這個。Yes。白先嘅摆度，放多啲光。 你攞啊，发展员。 白仔嚟咗，喂，白仔有嘢问你啊，喂坚，我想知咧，究竟搭轻铁点样俾钱嘅？我听日要搭轻铁啊。 唔系八达通嘅咩？ 我知啊，但系冇掩鸡笼咁嘅。咁我地铁出嚟嗰阵时，我见到个轻铁嘅八达通机，咁即系咩意思咧？因为咧八达通唔系，因为轻铁站好似冇掩鸡笼咁噶嘛。即系佢任人入出，咁佢点？喂，小心佢，又跳过嚟啊！有冇人帮到忙啊？咦，今日咁冷清嘅，点解得廿几人嘅？咦，唔系我都多人讲嘢喎。 探长咁近个电视，只眼会唔会好攰？ 梗系唔会啦。喂，又跳过嚟啦，唔得啦。 有啊，跳啊！ 其实你得住嗰个位咪得咯，系咪跳唔到？ 我去表演下。 哦，咁啊，都整冧晒啲嘢，收场啊！肥咗啦，好似个面。落车先俾钱人啊！哦，明白。真系大亨你啊！Hello 啊，Jason，食咩啊？我饮紧汤啦，我好中意食汤渣嘅。我名副其實嘅湯渣華，咁所以咧監仔咧就專登整好多渣俾我嘅。Hello 阿肥，蕭志榮，Alan Lee，Hello，你又罕見喎呢啲，Dominic 又係早餐啊我哋食緊， 佢問你聽日去邊度開工？ 即係又去天水圍啊？邊個問啊？ 阿白蛋魚。 白仔嚟聽日食個 lunch 啊！你嚟嗰个唔知咩村揾我啊？洪水桥嘅轻铁站啊，Hello Mad Moon，阿 Eddie 话橙色入闸，绿色出闸，系咪话？我唔明啦， 问你系咪真我？ 咩真啊？ 八爪鱼啊！ 你唔使返工啊？过嚟探班啦，喺附近我俾个地图你一听。 好啊，几点我？ 我谂都系点零钟食嘅啫。今日就点半、点三啊食啊，不过好难讲啊，即系不过前后都唔会超过一个钟嘅。 你随时都醒得噶。 我得噶，即系除非佢有流晒鼻涕啊， 喊 有 晒 激 你 情啊，有 个 培 人。 养，咁系咯，即系。又爆炸，等好耐都未爆啊！即系啲人等 GIF 图咧，有 GIF 图咪等好耐，但系其实 loop 咗都唔知嘅。拍戏就系咁样啊！即系等好耐一个 shot 可能都拍唔到，但系无端有时咧一个 take 就搞掂，你又拍唔翻第二串，好惨噶。 咩丹桂村？ 边个点知啊？ 唔知有个 Jesse 啦，我。 啊，好嘢！你真系住喺个头啊，真系喎。好似啲 fans 嗰啲歌迷会咧，咪成日都有人追星嘅，就系咁样线咗啲 location 出嚟啊，又扮系啲人自己揾嘅，其实一定系嗰啲经纪人公司讲啦。 冇问题啊，八爪鱼话一点钟喺洪水桥附近等揾你喎。 好啊，好啊，好啊。 你 Jesse 啊，你住喺嗰度，或者你去嗰间酱油油厂八珍，定系咩品珍？我睇仲有一个话，我唔系好明咧，就系、是、我见到点解地铁站咧未出，即系未出去之前咧，都有个嘟机口，即系个嘟机嘟八达通嘅机喺个闸里头。咁啊，写住轻铁就嘟呢个，咩意思咧？系咪有啲优惠嗰啲咧？你估？我唔知啊，问下就见到咋。Hello Cody 你好 ，Alice Hello。It depends。仲有 Daniel，Hello，SK。咦？点解又睇翻转头嘅？啊 ，Johnson， 咦 ？Johnson 系咪以前系热狗个？应该好似唔系姓王。Hello，Vic 虚啊，又 Vic 吹添。啊 ，Vic 星唔系 ，Vic 虚。咪就係啊，係咪住喺澳洲嗰個啊？係啦，咦唔係喎 ，Vic 就係香港寬頻嗰、那個嗰、那個朋友。喂，我想知咧，係咪香港寬頻咧？ 咧 係我都見到啊，佢就係好多人都知道佢係啲排場好勁，出場好勁嘅嗰個啲白鴿啊，噴煙啊咁嗰啲咧，碎紙炮啊咁樣，佢而家就係做緊呢個動作。但上次咧就有人話係咪因為成日狂撳呢個 angry 咧，令到你輕個機啊咁樣，冇咁渣啩？不過都唔係冇可能啊。不過由得佢啦，佢要排搶噶嘛，真係要。佢夜總會可唔可以走啊？你啊，張，Hello， 師兄，哎。喂，咁咧，今日你真系俾你整到轻咗机喎，停咗个画面啊，系啊，所有嘢都停顿晒啦。 唔系啊，我呢度睇冇嘢喎，你自己呢 个听。咁但系得唔得啲angry 啊？ 睇到我睇到有个擘大个口， 未啊 Jack 咯。嗱，我而家我所有画面唔喐得，我个话机。 我冇嘢喎。 哦，系啊。 呢度睇。 哦、但你都同時睇到嗰啲嘢嘅。 Alan 呢個最近先留意探長，我以後繼續關注 啊。哦，頭 先咪講輕鐵啊，咩夜總會啊，有人 問。哦，阿 Jack 去夜總會，唔知係咪都係咁樣開走嘅咧？即係嗰啲排場啊。 嗱、嗯，個超啱話，好似係嘟輕鐵收費唔收錢呢個嘟。 唔係好明嘅，係咪即係話出閘嗰陣時係唔係有嘟輕鐵？係咪咁解啊？咁我嘟下咯，冇所谓。 阿走如问我系咪一月去泰国？ 唉， 睇下点 啦。哦，你得啊，我唔得噶。你咪去咯，你同八洲去咯。八洲好熟噶，可以帮你揸下机，可以帮手。我朋友好劲嘅八洲鱼。 唔讲啊！ 成日都影自拍，但又唔使自拍棍噶，点影嘅咧究竟？阿碧，我就系问啦，点解西铁站有轻铁拍卡机咯？我就唔明咯。呢、這个牌子好好食噶，一阵哎呀冇晒啦，剩少少嘅。阿痴豪话西铁转经唔系转轻铁要嘟机啊？哦 ，OK， 咁嘟咯。咁咧，其實今日咧，我晏晝咧未出咗條片咧，有監製咧就好多意見，就係叫我咧，你 live 咧唔好當片，即係啲人 post 條片嘅，譬如食嘢咁樣，你又唔好當 live 喎，佢意思係，係咪啊？佢話唔知做乜，咁同埋咧，佢我諗佢覺得係咧，有啲人期待喺度睇 live 嘅時候，突然間斷咗，係咪咁意思啊？係 啊，佢十幾秒都唔知做乜。 嗯。咁其實咁嘅，我喺嗰度嗰個士多好得意啊！因為嗰條村咧，成條村都閂門，閂曬門啦，都黏咗，話要搬咧。我見到好多鋪都結咗業啊， 即係唔計村口，我入到村裏面啦。咁咧，但係嗰間士多咧就冇結業，但係就閂咗門嘅，即係冇開閘冇剩。咁咧得一個門口仔咧，我望入去咧，我見到有個阿伯喺度坐喺度睇電視，定唔知坐喺度捽腳定唔知點。咁咧，咁我探個頭入去，睇下有冇人做生意啦。我想，因為嗰陣時咧，因為冇食晏啊，我就係入去之前食咗個早餐咧，跟住冇人預個飯盒噶嘛，因為我外人嚟噶嘛。咁於是乎咧，我就食定早餐去啦。點拍到三點到咧？哇！餓到咧有少血糖低啊！我仲好唔要面咁咧，我見到一個演員喺個袋度掹包餅出嚟咯，我就即刻問到喂，整塊嚟食一位咁樣。咁但食咗塊餅又都唔夠㗎，咁於是乎咧，我飆咗出個村嗰度，諗住買包維他奶頂住啦。咁就係見到間士多咧，咁嗰個老伯又望出嚟，咁我就多口問句咧，喂，你有冇嘢食㗎？呢度有冇嘢食賣㗎？咁樣，咁我攞一罐咖啡，同埋問佢有冇嘢食賣。佢話多士啊，唔啱啊，奇怪喎，無端端有多士食咁得意嘅，點解？跟住原來裏面咧，表面嘅招牌是一間士多，原來裏面係茶餐廳格局嘅喎。嗱，聽日我就會入去拍俾大家睇。咁咧就卡位好得意喎，但係咧就日久失修，好耐冇人用噶啦。即係裏面，即係如果你仲係運作緊嘅茶餐廳咧，起碼個廳堂嗰度執得好乾淨，或者冇雜物，啲人入到嚟先舒服噶嘛。冇理由你擺曬雜物喺中間，但係佢就好明顯咧，就即係嗰啲其中兩張台都擺曬雜物噶啦。咁入到去就即係似係冇乜做生意啦。咁入到去咧咁奇怪嘅，佢個水吧仲喺度喎，即係撒面啊、整多士啊、多士爐啊，全部喺曬度喎，沖奶茶嗰啲器材喺度喎。咁但係咖啡奶茶都冇啦。咁但係竟然有多士喎，可能阿伯咧自己都好中意食多士啦。咁啲麵包又唔係擺好耐喎，新鮮嘅喎，或者係自己小早餐都要食啦咁樣。咁於是乎咧，叫一個多士咁食啦。咁一路望住，哇！個招牌又好大隻，中文字啊，而家都冇曬嗰啲招牌噶啦。以前要揾人寫字噶嘛，唔係話揾個方打出嚟搞掂啊。咁於是乎咧，我又趣啦，咁啊問下佢，問咗幾句嘢啦。啊，竟然佢咧就主動同我講咧，呢啲新界啲村啊，政府好歧視我哋啲唔係原居民噶，即係外姓人啊。因為嗰度以前係咩圍嘅範圍嚟㗎嘛，咁呢就話明明間屋呢日久失修呢，想去改建做石屋或者成，佢申請好多年都唔俾你鐵皮屋，就要維修，又要整返鐵皮咁樣好多嘢啦。跟住話又唔講政治呀，不過呢真係回歸之後香港立立亂呀。我話點解唔講呢？佢唔知人都啱聽㗎嘛。咁我心諗有觸覺喎，因為佢係受害者嚟㗎嘛，港英走咗之後。咁於是乎我就問佢，哇，我就做網台嘅，咁呢就有冇興趣幫我拍個訪問呀咁樣。咁佢即刻嚟囉。咁但係點知我唔得㗎嘛，因為我都係煮出嚟食個餅咁樣返轉頭。咁我於是乎就聽日 lunch 之前咁樣，我走過去同佢傾詳細少少啦咁樣。希望聽日走得甩啦。我仲係定咗喺度啊。 會唔會係冇牌我拍片有機會斷人哋米路？ 他都不開波了已經。我剛才說到哪裡？貪爺 Con Key Lee， 究竟你是不是阿神爺的朋友來的？因為 貪爺 只有阿神是這樣叫我的。哪裡 啊？拍幾張照片來看 什麼？哪裡啊？不知道啊，這 個舒安昌 哦， 多少 人免費？哦，因為有些人忘記了拍輕鐵，所以西鐵拍卡。哦，這樣是啦。 Alan 說都以為做直播， 事多有多事都正常。阿俊，你唔系要瞓觉咁样开工前？粉岭平斜入边都类似呢啲噶。听日翻去睇下，原来系摸间士多，哇！跟住呕翻啲泥出嚟，一阵。我仲有咧，佢狗好乖。佢狗咧，我探个头去睇嘅，系咁狂吠，凶狠飞出嚟咧。咁个伯话：等我锁下狗，即系搵条链撑住佢，跟住咧就开门俾佢入嚟，跟住冇嘈到啦。即系意识到阿伯同我有偈倾咧，佢又好乖，一路坐喺度，好乖，个样又可爱，咁大只噶大佬，即系初生狼狗嚟。非原居民冇基本法保障，系政府点要理佢哋啊？听日见多士可能免费，点解呢？以前村屋好多有台机打抽水麻雀，我同佢今啱倾原因呢，就系我细个屋企都系士多嘅，都系有诶，佢话佢哋以前咧呢个士多开到六七台牌，佢话你冇警察搞你咩？话警察都未系同村兄弟咁。Hello Conky Lee 系我听众，咁我入去嘅时候咧，我去到西铁咧落咗车咧，我睇地图都几远嘅，我谂住行去嗰头，但系未必行到，因为隔好多，即系都几远吓，半个三分一个西铁站都系几系嘢噶嘛，咁于是乎咧，我叫 Uber 啦，点叫 Uber 咧？比正常耐咗先有车，要成七分钟嘅显示，咁嚟到嗰度有咧。就有少少的士佬嗰啲雜氣，就話近就係唔想裝啦。我心目中 Uber 唔係咁噶，即係佢話佢理由咧就係話咧，哇條村啲人咧就當村巴咁，但我咪好唔得閒咁講，因為佢話住喺附近嘅。佢話咧喺村出車站咁短程咧，賺咗10蚊8蚊咧，仲要成腳泥踩上嚟，咁我已經唔係好舒服噶啦。聽到咁坦白嘅呢條友。即係呢嘢我又冇所謂啫，因為可能我又唔會再喺嗰度，但我開工開一日啫，一日半日啫嘛。但係我唔識路㗎嘛，我唔係想俾你賺10蚊8蚊踩到你成腳成車都嚟啦咁樣。咁跟住呢冇幾耐呢傾傾下呢Gordon Poon 呢大聲公打我嚟喎。咁真係名不虛傳，我冇戴 headset 啦，我又冇用 hand free 喎。咁我講電話呢佢聽到曬我啲對話，仲搭爹添。咁我收線之後咧，佢話有咩功難打到早一日就劈炮啊咁講。 咩嚟㗎？ 原來講緊 Eddie Sir。 哦，唔錯啊。 係喎。咁咧，跟住我答咗佢先啦。當然，我話冇，都唔係工作嚟嘅，網台啫嘛。嚇，網台好難做㗎，原來。我都聽網台喎。我话系，我话你听咩网台先？你睇嚟都热狗嚟噶啦。佢唔系啊，我听神秘嘢噶咋。咁我话你听咩神秘嘢？个阴谋背后咯。哇，我识嘢，好淫贱嗰度有。佢话吓系咩？跟住我讲，哇你唔知啊，阴谋背后都出咗九集啦咁就。跟住我笑到 kiki 声啊，牵晒虾咁样。即系原来佢咧嗰班CD-ROM 咧，即系净系听节目，系咩都唔知嘅。即係唔知道，因為佢淨係聽得煩嘅原因咧，可能咁可能人哋阿卓飛講佢啲人係冇指名道姓啦，阿花家姐又冇指名道姓啦咁樣，咁變咗有人係真係唔知佢啲淫亂嗰啲嘢。 可能佢冇又冇去睇 Facebook 咁多 啲 嘢啊？ 係、咯，可能 淨 聽啦。佢話咁正㗎咁樣，即係開始咧打開大家嘅話題咯。跟住我咁，你細佬聽阿卓飛啦，即係開始咧打開大家嘅話題咯。跟住我咁，你細佬聽阿卓飛啦。无奇不有啦，嗰啲啦，有啊，听晒啊，嗰啲。几 多岁噶 嗰个人？嗰个人啊，我谂廿几嘅啫，好牛精嗰啲后生仔。咁你话咦，我上过 Gary Kwan 度一次喎，我系咩？我讲鬼故哦，佢唔听鬼故啊，我就系听嗰啲神秘嘢 UFO 嗰啲嘅啫。咁就跟住介。 系啲新界 牛屎仔嗰啲啊。 咁又唔好咁講，因為佢可能會聽。原因咧就係咧，我覺得係牛精啊，唔係牛屎。咁咧，佢問誒，你唔係我話俾佢聽，我以前都有做網台啊，不過而家咧就淨係做 Facebook Live。我話如果你 search 咧狗吹廿四咧，就揾到我噶啦。咁跟住話俾佢聽，唔知聽唔聽咧。如果你有聽咧 ，say 個 hi 啊喂！啊，我有你個名嘅 Uber 嗰度，我唔記得咗你叫咩名添，而家睇唔到。咁咧，咁講即係講翻嗰單嘢先啦。啊，最好笑咧就落車嘅時候咧，跟住要 U turn 出翻去噶嘛，佢仲問多一句：九吹廿四啊！哇呀，你揾啦！我唔知會唔會聽咧。 系 我未俾啊！你放心，我十俾五粒星你嘅。咁咧，跟住咧讲翻嗰单嘢咯。唔知各位有冇听 Eddie Sir 嗰集？ 咩猛丁哥？ 系猛丁哥啦，唔知道。有冇人复啊？你有冇听猛丁哥啊？阿 Gordon 同埋发生咩事咧？究竟 系咪可能啊？可能有少少拗。拗嚟拗去嗰啲啩， 我唔知道，我都冇时间听。然后今朝出一篇文，我冇时间睇。 系咩？ 系啊系啊，你快睇下。 我冇睇，我冇 Eddie Sir 佢，因为 我哋就咁 search 都得噶啦 ，Eddie Ng。 点解啊？可能嗌抢 咪啦。我见到一啲留言。就係話咧，你咁唔願意做，唔好做啊！咁嗰啲咧，嗰啲真係衰人嚟嘅。如果你咁唔願意睇，你唔好睇啦，仆街！你真係會令到人哋好冇癮噶嘛？人哋專登搭咁多，即係搭咁遠車，沙田搭出嚟，妖！你又淨喺屋企揾個 mouse click 下 click 下，撳住個電話撳下撳下，寫乜都得啦。好猛啊！呢啲都～即係我覺得呢啲係搞事嘅。你鍾意嗰個主持隔離嗰個你唔鍾意或者你唔識，咁你都唔使 commit 係咪做人。村口間餐廳勁係華嫂 X 室呀、啊。即系冰室啦，系嘛？哇！你就喺条村我识嘅喎，应该开分店开到九龙，仲有啲大型嘅体育活动都有佢哋嘅摊位嘢卖啊！咁坚华嫂系边个嫂啊？即系我嘅嫂啊 ！Mad Moon 话嬲猪，即系话 Eddie Sir 系嘛？但冇识喺度笑啦。阿志豪话阴谋背后啦。 有聽啊！ 哦，點咧？ 分麻麻唔多夾 咯。 阿 Bogo 話佢哋兩個唔適合一齊喎。係水平唔同。 呢啲係老老相斥嘅呢啲。 兩個唔啱。 水平唔同都唔一定。 咩叫四歲問題啊？ 唔知啊，你講曬全套啊，唔該。Peter Chan 啊，我有聽。 又是說四歲問題 Eddie Lu 和 Mad Moon 都說這件事不知道為什麼、什麼叫四歲問題，我最後選是這樣 message 你一個 inbox， 但 是怎麼回答他呢 傻佬、 是啊，他說 有 聽 的、 Gordon 和 Eddie Sir 意見有點不同， 意見不同 有什麼 問題、 不知道是不是可能 Gordon 太搶麥、 因為 我看了少少畫面嘅，因為有六個，但係 有啲 係 意見唔同，但係唔知。 我同阿哥頓意見都好唔同噶啦。 咁啊，我 Eddie Sir 個人好認真噶嘛。 咁又唔係對方我唔認真喎。 唔知。 你係話高白先咁後生，神秘之夜最正啊？你又覺得嘅？我哋又 OK 嘅。咁後生咁後生都唔用 Facebook 係咯？可能用咧，但係未必揾到我噶嘛，大佬。你都應該用 Facebook 嘅。Facebook 唔知陰謀啲嘢啊！嗰單嘢雜誌做埋封面喎，我覺得。 唔係，如果你 後生仔都唔睇周刊又唔信，即係經過報紙或者嗰啲啡粉都唔會。 係唔會睇啊？ 好多人 係咪都印仔咩？有 你同嗰啲人，你唔想唔係睇開啲咩？想睇八下啲咩娛樂新聞，唔會望嗰啲雜誌。 咪係咯 ，Hello Brian， 而家先嚟啊！司機在嗎？係咯，佢唔答應該唔在啦。咁啊，晏晝睇完嗰啲鳩食多士已經，哎呀，嘥夠啊，嘥夠阿叔時間。 啲留言狂屌我 Eddie Sir。 哦、Eddie Sir 自己冇寫嘢啊，即 係 冇寫關於嗰個節目嘅。 嗱，佢有幾個嘅，一個 Eddie 啦，另外一個唔知唔講明嘅叫做，兩個唔識一齊，老老相戚嘅真係。有聽氣氛麻麻，唔多夾囉。一個話薯片想選，一個話只要有四歲智商。嘅都知薯片選，哦，一句就夠咯咁樣，即係話你講埋廢話，阿媽係女人一樣，仲衰過阿媽係女人，我覺得係咪多數我估計嘅場景都係阿哥頓懶叻咁樣話四歲智商都估到薯片會選啦咁樣，會唔會咧？係咪咁嘅情況？ 唔係所以條問 題係唔太啱 feel， 但好聽喎。啊！探長，我去嗰間唔係叫華嫂啦，明顯。 你去嗰間冇名嗰啲？ 有啊，唔知咩興咩啊，我唔記得咗添。 咩？雖然係。但 不是 咁白， 白咩白？ 我唔系讲到咁白。 啊！阿波话飞侠有抵死。Hello May， 而家先嚟啊！哦，啲留言狂 X 啊 ，Eddie Sir。咁但系都有人赞我见到。 咁 Eddie Sir 有 fans 啊嘛。 嗯。算啦，勉強冇人覆啊！ 哦，佢話 Eddie Sir 撐葉劉啊！ 哦，我呢個公務員底係嘛？ 幾個部隊嘛？ 嗯，咁唔啱意見都唔使咁揀咯。唔擔 feel。探長煲湯，阿叔煲嗰啲湯，果然係探長，一估就中，估中乜嘢 ？Peter， 其實你咁夜先至食啊，唔怕肥啊？咁我冇得唔係咁夜嘅喎，瞓唔著個魚唔食。睇翻晚丁個留言，只 Eddie Sir 冇位發言，咁係喎，阿哥頓成日搶麥喎，因為斯文啲都死喎。我谂最主要系撑叶柳啊，个走音添。Eddie Sir 话薯片唔选，其二系未公开去马。哥顿咪话四岁智商，阿孙都唔知四岁啊。Tim Blink 佢話本來就肥，佢今日未睇過十幾歲嘅相啦。哥頓就太聲啊，太響亮 ；Eddie Sir 就平淡，撐唔起火花。Eddie Sir 講翻監獄啲好聽，有幾多嘢講到啫？監獄仲 我 今日就有嘢講啦。係 咯，我重日都有啊。 係啊，因為咧赤柱白食啊嘛。 重日另外嗰單另外一部，咁 咩幾百有喺邊個外國嘅監獄？ 我係啊， 嘅暴動。 哇！唔知點解，係咪因為睇呢單新聞咧？我諗都係啊，係連鎖性啊。 嗰個係咩嚟 噶？嗰個澳洲係嘛？ 唔係。 哦，好似係中東啊。 唔係。 殺死人啊嘛！啲肉出。 係啊，吊曬啲咩又肢解又剩嗰啲人。 哦。咁邊度咁恐怖咧？ 唔記得咗。 南美啊，呢個又 類似啊， 係咯。咁個我揾 Eddie 就嚟講兩句，我真係 巴西啊。 嗯，喺邊度話一估就估中咩啊？嗰句話係哥頓講啊，係咯，應該係啦，好易估啫。 常唔會咁樣得人。 唔係咯，四歲都估到啊。巴西、墨西哥，眾說紛紜。Edison 已經忍住㗎啦，忍得有點老㗎。哦，咁樣真係唔好意思啊。係我叫佢去嗰個節目嘅。咁但係佢又想啊同阿劉天賜做嘅，但係劉天賜走咗。咁諗住咧，一心諗住即係大家熟絡下，即係參與多啲 forum 咁樣，跟住就。有機會㗎啦，自然然夾嚟夾去，但係希望佢唔會因為阿、大聲公唔睬我啦，因為我今日打俾佢唔聽。 Edison？ 嗯，因為我落車。 去旅行啊。 哦，係啊。 好似 係 啊。 嗯，唔好咁多疑先。 咁你留個言 Facebook 俾我啦。 佢兩個嘅身體語言已經講曬，可唔可以具體講下佢嘅身體語言？咁而家即刻可以討論啊嘛，咁我喺呢度睇嘅，同埋頭先去廁所嘅時候咧，我睇翻你 pop up 咗，有時推介你睇個咩 YouTube 噶嘛，哇！我睇翻咁濕咁埋人有30,000人睇過， 幾耐 㗎？聖誕節之後嗰集啊，咁多喎原來。喺城寨都冇咁多啊！啲節目 冇啊， 系啊， 萬零咯城寨好似 系啊，探長讚都比你串，講下笑啫喂，大佬。如果咁都唔串，就唔係探長啦，係嘛？呢啲 話探唔 係 Edison 去咗台灣啊 ？OK。Peter 咧，我咪珍惜你，咪珍惜我噶。我成日都曲線咁樣讚緊人噶，曲線咁樣好老鑒噶嘛，要直線咁樣嚟讚啊！多謝多謝咁樣。咩成咩最高6-7萬啊？哇！這個是名牌效應來的，我覺得 看慣了。 嗯，還有我離開網台的原因呢，我就覺得網台的聽眾 是不適合我的，真的就是他們喜歡很多評論啦，讀很多書，穿西裝啦，就是那些特別覺得就是不用說都對的，即係我要嘥好多唇舌咧，講我自己個宇宙裏面嗰個道理咧，咁就花好多唇舌。即係有啲人聽得明就明，聽得唔明咧，你睇翻 YouTube 嗰啲留言就知噶啦。又話你心術不正啊，有啲人又話你個邏輯有問題啊，有啲人話思想有問題啊，即係個諗法有問題啊，甚至有啲話諗法冇問題，不過偏激啲啫咁樣。其實我一啲都唔偏激，我直接講啫嘛，只不過係。即可能你话唔识包装我都接受到嘅。 我真系见到阿神 喎 ，Alison。 嗯。 喂，系神爷你好，阿 Moon 我见到，同埋阿鬼喎。喂 ，Hello 阿鬼。阿鬼咧，我成日见到佢嗰啲屋企相好开心啊！你知唔知阿鬼啊？阿 London 啊，去旅行嗰啲相咧，佢成日个表情，可能上镜啦个人。咁表露到呢好似啲 stock footage 嗰啲家庭相咁嘅。好勁㗎真係。 都可以做 talent。 佢可以係喎。喂鬼你可唔可以幫手我有個 job 呢 係要揾咗啲 Max 嚟拍嘅，即係講佢用一啲software 去解決咗日常嗰啲好繁複嘅問題，即係一間係咪金融嘅嘢？ 係匯錢啊。 哦，即係一間匯錢，即係銀行嘢啦，都係算算唔算？ 咁坐做網上海外匯款。 係網上海外匯款嘅一個 project 咧，即係拍一個廣告仔咧，就想揾一個人鬼啊咁嗰啲嚟做啊！呢、這個 app 真係幫到手喎咁嗰啲咧，飲住咖啡哇，嘆多兩杯咁嗰啲咧，咁想揾你幫手做 talent，唔知你有冇興趣咧？ 幫我有一做先。 即係叫定先啦，唔係即係可以攞定相俾個客揀。如果有興趣，你 PM 我啊，或者我 PM 你一陣間。 KY China Key China 定系叫做啊？哇，虽然你好似同刘世良唔啱， 系， 但而家城寨咧最听得都系佢啦。咁 系咁细噶啦。我冇女唔啱，只不过我唔想讲太多，唔系作为一个听众嘅对一个人嘅评论啫。 你摆落嚟呢度啊？ 好啊，唔该。哇，啲蓝包溢咗啦。哎呀，sorry。 我以前有你好笑啲喎。 我咪就系要嚟好笑咯，我唔系想好笑。 Ken 啦，啱到我。 Hello，呢个见到有好多人入咗嚟 like 咗，但系又唔讲嘢喎，我逼佢讲两句先。可能入咗嚟 like 咗就走啦。嗱，阿桃啦，Hello 阿桃，每日拎你相机上嚟讲走啊！你啲D88 咧，你觉得咁贵？佢嘅价值喺边咧？有啲我好多盲点噶，永远都唔知嗰啲人啲相机咁贵，点解？值得咁貴咯，Alex 啦，阿鬼啦，阿 Jack 啦，阿 Fake 啦， 我哋读翻晒呢啲 唔 嘅。 系呢啲系拉咗唔出声，逼佢吓死佢嗨啫嘛。呢、這个 Linda 啦，Linda 嬲，我未见过你讲嘢喎，喺呢度 Louis 啦，啊唔知啊，次次阿 Louis 留言咧，我都系之后先睇到。之后睇翻转头先睇到，有啲人系永远都系咁，所以永远读唔到佢个名。咁趁呢个机会读下啦，Brian 读咗啦，阿 Fiona 啦，阿 Tom 有朱凯迪个样喺度，Hello 阿 Ming，阿 Zhang Li，阿 Jenny 嘅读咗啦，佢有讲嘢嘅，阿 Tom 都有讲嘢。嗱呢个好得意，呢、這个叫 Ezhi 点读啊？子啊！ 系啊， 紫薇，紫薇，佢好 support 我任何 post 咩咧，佢都俾 like 嘅，但系从来冇出过声嘅，同埋佢又冇相嘅，真系得意啊！ 系我嚟噶， 紫薇， 唔系唔想咁啊， 哦， 即系自己整啲假 account 咁 啊，OK，阿瑞安，Swan，诶，阿晶蝶都入咗嚟喎，晶蝶，Rosa，hello，阿 Greg Ma。Hello，Eddie Pan，你等读咗你啦。Eddie，Johnson 都见到佢啦。Doris 又未见过你发声喎。Autumn Otto 都未见过你发声，乜仔？好似仲有粗粗，仲有Ash Farmio，咦鬼佬嚟喎？Matthew，你嗰个头像好得意喎，系咩？唔乜嘢睇唔到添，唔落咩？你屋企啊，睇唔晒。Hello Cody 读咗啦，Ivan 未见过你讲嘢，Wesker 又未见过你讲嘢，好陌生，但系难得你都 like。Ming 辉、Ming 威清。清輕，哇，好難讀啊！方世昌，唔係方仁昌，哇，hello，Yankee Tang，好啦，嗱，咁咪響晒你啲名出嚟咧，你得閒就講兩句啦，因為咧，Facebook Live 嘅好處咧就係啲互動非常之強嘅，即係臨時可以改變成個 flow 啊，即係可能你一句，可能有啲人好 mean 啊咁樣咧，我包保會鏟翻去轉頭嘅，咁啊好玩在呢度，咁我又唔好似 Eddie Sir 咁古叔咁樣咧。喺 度硬食同埋喺度忍耐嘅，咁咧仲有我想，喂肥仔，肥仔嚟，嗱呢只猫大家未见过，好怕丑嘅， 一称一 称佢啊。 同埋牛精嘅，哇！呢只拎短， 哎、 哇！ 你近呢度个台面先得，俾佢上台面。 嗱、啊，我要出晒爪位啊嘛，肥大， 肥仔， 哇！即刻跳扯，啊跳咗上床啦已经，哦、但系 freeze 咗啊呢度又唔知点解。呢度啲人讲大话题啊！嗰时陈亚伦好索，有咩关呢？讲紧 咩危情？佢话前有个人话前日睇黄敏德嗰、那个搭陈亚伦嘅旧嘅残片啊，竟然喺 credit 见到探长个名。 吓、啊！我有做过呢套咩？ 冇啊！ 好冇印象喎、啊，反而关之琳同埋嗰个周文健嗰套我有份做。吓、啊，陈亚伦、啊嗯，啊，我系见过佢啊，但系点解见过佢咧？ 系咪顶人第一组咁早嗰啲啊？ 都出名。谂下先，我系真系见过陈亚伦噶。嗰套咩戏嚟噶？可唔可以讲下？艺 情 啊！艺情啊！ 黄敏德、啊。 哦，主打即系主要主角，我真系唔知喎、哦。咁有好多套都见到我个名嘅，例如有套叫做一号皇庭啊，定二号皇庭啊，陈即系无线嗰套剧系学人哋个名嘅啫。咁有啊，张坚庭导演有一套 一号皇庭，嗰 只 咩古惑大律 师啊嘛。哦，系啊，改个名啊，冇错。佢出街嘅时候叫古惑大律师，佢以本来个名咧拍板都系写唔知二号皇庭、一号皇庭。 有個人話陳 雅 倫係黑色 嘅，因為嗰陣時有本 Playboy 嘛，並聽得我都係好似粒華妹咁添，仲真係陰功，真係唔好影嗰個影啦。如果咁樣，嗰啲華妹仲係咧選完濕咗嗰啲色。 哎呀，唔好講，好核突啊！ 較適合做嘉賓 ，Eddie Sir， Lance 做主持好唔啱係嘛？唉，咁啊，啲品味嘅嘢真系，几时有拖机行山啊？我谂都仲有成个月拖啊，真系惨啊！哇，我真系惨啊，因为个拖机咧本身都好避震嘅，我相信，但系咧我买咗支怀旧嘅镜头咧，嗰啲反射镜叫做，即系上次摆出嚟嗰支咧，嗰日去愉景湾拍嘢咧，因为好 long 嘅 shot 啦，即係個 distance 好遠咧，即係前景同後景都好遠咧。咁嗰啲 blur 嗰啲位好靚噶嘛，諗住海邊又有嗰啲餘暉咧，即係個太陽射落個海，個海打翻上嚟閃閃下嗰啲咧。有個 shot 喺海邊拍，咁咧個海咪變咗一粒粒圓，一個 donut 咁咯。哇，諗起都靚啊！點知去到一插落去支鏡爛咗，中間條心成條甩咗出嚟。哇！我真係崩潰啊！點知我即刻通知翻嗰個賣支鏡俾我嗰個師兄啦。咁佢話：，拎翻嚟俾我整啦，好易整啫咁樣。啊！但係可惜冇咗嗰個 shot 啊嘛，咁靚，真陰功。今時今日仲單向唔識向網友互動咧嘅節目咧，你都唔聽啊？果然係啊，前衛啊！城寨啲主持走得就走，得返細良聽得下。走得就走同埋佢聽得下呢，其實係兩件事嚟㗎喎。即係嗰啲走咗嗰啲 得返細良比較聽得下。 我咪就係話囉，即係走得就走唔係冇原因㗎嘛。咁嗰啲就走咗囉，咁你又聽慣，唯一你聽得最多最熟悉就係嗰、那個，咁我梗係聽得下啦。咁呢個係、那個效，即係嗰個點講啊？即係必然係會發生嘅呢樣嘢。因為聽主持咧係要時間煲嘅，即係你又唔啱聽咧，你唔會一次就覺得好啱聽嘅。我相信嚇，又或者一次好啱聽之後咧，突然間好熱愛，好快咧就唔中意聽。因為咧，我最早嗰期咧，我中意聽笑死朕嘅，我介紹好多人聽嘅。哇！但係嗰度有越嚟越唔對路，咁啊自然嚇。而家仲有冇笑死朕㗎？ 而家有啩，唔知啊。但係今日阿鄭松泰，佢而家話佢哋要預去公民咧，誒、呃、誒、呃、會誒、呃、 淡出社運咯。 哦。 係啊，因為佢係而家做咗建制㗎啦。 哦。 咁同埋話，但係脱離咗熱血公民㗎啦。 係。 咁佢熱血時報啊嗰扎嘢，個網台嗰啲就唔係即係同 唔係鄭仲泰嘅， 冇關 係。咁變咗生意嘅。係 咯。 哦，咁睇下仲有幾多傻仔咯，即係仲係要俾貨金，仲係跟住嗰啲都一定係傻仔嚟啊！即係你話唔係，即係等於你問一個賊，你係咪賊，佢都唔會認係賊一樣。Doris 喺澳洲住，三個小時時差，太夜冇辦法常日聽 live。哦，咁都多謝你會有聽我嘅 archive 啦，況且你而家聽 live 更加多謝你添。樹安，你話當年寫真都係宮澤理惠同徐若瑄最正，咁我知道你係咩 type 啦。宮澤理惠同埋徐若瑄咧，都係啲皮膚好好啦，個樣唔淫邪啦，嗰啲咯。李麗珍都唔差，李麗珍都幾好噶，真人仲正，我覺得。頭先立一立 ，Gordon 個新節目好久緊啊， 即係 拘 緊啊。 哦 ，OK，sorry， 完啦。 真系好 纠紧，好纠紧，听咗一阵就顶唔顺，我明白，要习惯咗个逻辑先。你咩意思啊？讲头唔讲尾 ？Lens 做主持跟得足，有做功课都唔错噶。你试下听啊，唔好搞，听完跳楼咁点算啊？我都有一排听笑死朕噶。 我见到周柏言。 喂 ，Hello， 周老板，周老板仲有冇做推歌啊？而家 唔知啊， 唔知啊。喂，其实我都想搞翻一个类似推歌嘅，净系声音嘅播歌节目啊。但系咧，我又唔识整。嗰阵时帮城寨整嗰个 Gordon 啊，又叫咁，而家好少见佢啦。二来佢嗰个 app 咧，我都有装啊，即系用嚟做 live streaming 嗰个咧。但系 Mac 版系好唔稳定，即系有时 connect 到，有时 connect 唔到。咁點算？咁啊，如果有朋友幫到手咧，不如教一教我有咩 app 咧，係用 Mac 機或者用iPhone 或者 iOS 都可以做到audio live streaming 啊。咁我可以自己搞下節目啊，半夜推下歌啊咁樣啊。探長加埋日頭 live， 反而仲做多咗 live 啊！嗱，個分別就喺呢度啦，講。个分别就系咧，我而家中意做就得，唔中意做就得，打游戏机咁都得噶嘛。咁兼夹咧，我得闲做功课做，唔得闲做功课又唔使做咧。咁嗰个好超嗰个心情咧，系冇得比嘅。以前做节目咧，你有同个即系某程度压力系嚟自你个 partner 噶嘛。即系其实我咧都尽量唔沟你佢个 partner 讲啲乜啊，同埋佢预备咗啲乜嘅。咁话唔理唔理，你都要。有啲嘢共通嘅話題㗎嘛，譬如今日新聞又講啲咩呀，如果淨係睇標題呢就成日揦嘢嘅。咁兼夾我亦越嚟越反感呢，即係用啲二三手嘅資料呢又講第一大餐呢，即係為咗做而做囉。即係有好多嘢呢你對得耐呢你就知道唔對路㗎啦。即係同埋而家發新聞嘅人呢嘅編輯啊媒體啊佢都有個 agenda 㗎喎。或者有啲選擇性發啲咩唔發啲咩，同埋佢點樣寫呢是不是有程度控制你的情绪的，即同一单新闻不同的媒体，那就唯有信媒体啦，是不是？但是现在你越信的媒体呢就证明呢它越有立场。因为你才可以分辨到你信哪个不信哪个的嘛。话没有立场那些很老正那些呢就最容易是被人统战的。那么长期是这样的时候呢，我觉得即是看新闻就还看新闻咯，你拿人家二手的新闻嚟再重複一次，或者加上你自己意見，咁佢有可能會誤導你喎。又或者佢嗰個情緒令到，就算你自己你好心水清啦，你講翻你自己意見咧，啲聽眾又唔放過你嘅。原因啲聽眾又係睇翻嗰啲報紙，令到你改變咗你個態度同埋你個情緒嗰個角度，佢想聽你講佢嘅心聲啫嘛。其實即係講緊。你想啲聽眾咧，成日都要聽啲啱聽嘅嘢嘅，哇！聽完之後哇，好舒服啊！哇！你講曬心裏面嗰啲嘢，咁你成為一個受歡迎嘅節目主持人咯。咁但係我啊不屑做呢啲嘢啦，越嚟越，因為覺得自己都入埋局，係俾佢哋戲弄緊啊，有少少覺得。咁所以咧， 评论都有方法嘅，但系咧嗰个方法就系、是。好似而家戴晒头盔咁咯，嗱我睇佢咁讲咋，即系呢度引述咁啊，咁我觉得又唔好听啦，二来又戴头盔又冇咗个性啦咁样，咁所以好难搞我觉得，咁所以咧我宁愿咧即系互动嘅节目啦，又或者讲下生活啊，咁生活之中又带翻啲政治啊，咁政治又带翻啲民生问题啊。咁、即係都保持有新鮮感都好嘅，即係同埋我又好唔想以一個主題呢嚟做一個節目，一個 live 啦，因為而家都好少人講啦，因為呢早排成日都有人問探長今晚講咩話題先咁樣，喂大佬真係冇㗎喎，譬如今日我發生咩未講啲咩囉，即日先囉，咁譬如老夫子嗰個王澤死咗幾日我都想講㗎，但係而家先記得咋嘛，咁嗱老老實實我細個呢就唯一嘅漫畫呢就睇王澤嘅，咁我去到適性咧讀小學嘅時候啦，我覺得唔對路啦。點解咧？市面咧充斥住一啲咧都係老夫子，但係啲畫工完全唔同嘅老夫子咧，即係個頭比較菱形少少啦，同埋個身形又個胃腩好大，個屎忽吉吉咁樣啦，即係嗰一個老夫子，同埋咧嗰個大番薯隻眼好細嘅，同埋嗰三條毛咧就好長嘅，個頭同埋身嘅比例咧就同而家流行嘅大番薯又唔同嘅。个头细啲嘅，咁我觉得哇咁肉酸嘅，点解呢啲？咁咧就有人咧求其答我咧，即系或者多数人都认为咧，哦呢啲系旧款老夫子，而家咧嗰个睇开个新款老夫子，咁但系又唔系、哦，我睇新款老夫子嘅时候都系70年代嘅咯，咁再旧款咪50年代冇理由啩咁样，咁原来咧近来咧，我谂我10年前咧就知道咧，老夫子咧都系抄人哋嘅，佢抄边个就唔知道。都是同行，都是行家嚟嘅，但系唔知道就喺上海定唔知边度发迹嘅一个漫画嚟嘅。咁如果论成就咧，咁就一定唔够王泽嗰老夫子咁受欢迎同埋赚得咁多钱啦。因为以前咧老夫子喺报摊咧都是一本畅销嘅读物嚟嘅。咁嗱，讲翻开心先啦，开心嘅地方就系咧，即系其实老夫子陪我大嘅，佢好多幽默感啦，同埋佢好多正义感啦。同埋佢好多世界嘅好無常嘅發生嘅嘢呢都會喺嗰度預告俾你聽嘅，同埋對於一啲潮流嘅反叛啦，即係嗰啲譬如嗰排興爆炸裝嘅，咁佢好反叛嘅，即係王澤好憎嘅，即係唔係反叛啦，即係可能接受唔到啦佢自己，同埋佢有個反潮流嘅心態嘅，即係咁就搵個炮仗炸佢頭啊，又或者讲个爆炸头去戏院睇戏遮住后面嗰度有，佢又攞把刀出嚟，伏伏咁样咧都剪草咁剪晒佢啊！即系成日都有耻笑嗰啲尖端潮流尖端嘅。咁但系咧有样嘢系我系绝对系俾佢影响嘅，咁就系咧佢成日耻笑一啲咧系冇个性嘅一啲人啊，例如爆炸头啊，又讲翻或者喇叭裤啊，或者男人扮女人嘅造型啊，即系以前啲 hippies 咧留长头发啦、啊。但另轉頭有須啊咁樣，即係佢最憎呢啲嘅。咁我就一啲都唔憎喎。但我喺身上學到嘅嘢咧，就係咧佢畫親嗰啲造型出嚟咧，你明明個五官都係唔夾嗰啲造型嘅，但係你夾硬要做嗰樣嘢喎。咁所以咧，就我就喺呢個 point， 即係呢個關鍵嘅位置咧，我就好 buy 佢啲嘢嘅。即係因為我同時。你咁讲就好唔平衡系咪？因为我细个鍾意听啲歌好 hip 嘅歌啦，又鍾意听啲BGs 咁嗰啲好细好细，未识讲嘢都识听呢啲歌，听 Beatles 咁样。咁但系佢好憎喎。咁但系同时咧，我又好鍾意王泽咧，对一啲咧即系盲目崇拜啲潮流嗰啲人咧好秒喎。即系我咁多嘢秒咧，某程度都系嚟自王泽嗰个谂法嘅。即係大個咗先知啦，當然。咁同埋聽講係9歲之後咧，就個人嘅性格咧就係嗰陣時 develop 出嚟噶嘛。即係啱開始識諗嗰個自己嗰個身份認同啊，或者自己係嘅起戶開始咧，識得有自己嘅諗法，開始自我嘅時候咧，我嗰個年代最中意睇老夫子，包括我直頭徒手畫到老夫子出嚟嘅，即係中意到。咁咧，同埋我欣賞老夫子咩咧？佢六格漫画同埋四格漫画咁样㗎嘛。六格呢就打直嘅，四格呢就打横两格，下面打横四格咁样嘅。即係嗰个 format 呢即係 係好罕有㗎嘛，因為睇日本漫畫又唔同，日本漫畫係咁樣睇落嚟㗎嘛。咁呢同埋佢好多時呢都係喺佢身目佢身中佢同埋佢身上面學識一啲四字詞語啦，啲成語啦咁樣，譬如浪人尋味呀咁嗰啲呢最經典㗎啦。咁呢就即係養成咗一個好用一啲好短嘅方法就 conclude 咗一樣嘢。咁而家當然有人就話好武斷啦，有人話好偏激啦。咁但係你諗下，你需要用咁少篇幅能夠有一個詞匯嚟形容嗰件事呢，其實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㗎喎。咁當然有啲人覺得好粗疏咁咪得囉，指鹿為馬咪得囉，咁你可以咁講嘅都係嘅。咁但我正正呢就係咁樣大㗎啦。咁呢佢嗰啲同埋佢嗰啲漫畫呢對於一啲共產黨呢嗰啲真係我覺得最欣賞就係呢樣。因為黃澤一帶落嚟呢佢好可能都係逃難落嚟嗰班嚟嘅。哇，咁即係其實共產黨做啲咩呢喺佢眼中都係睇唔過眼嘅。咁當然呢個亦都係現實亦都係事實啦。因為尤其是嗰啲大煉鋼啊、閉門造車啊同埋造神啊，做咗神原來係隻腳穿崩咗係隻豬啊。咁嗰啲好多描寫呢即係細個嘅時候我根本就唔知佢講乜。咁但係嗰個形象呢似曾相識喎，你有時睇返啲大陸嘅新聞啊，或者去國服公司啊，嗰、那個毛裝已經畫曬出嚟，有時嗰粒星咧，好鬼大粒噶嘛。咁同埋佢又喺度成日恥笑啲土法煉鋼啦，老夫子唔知用一把刀又可以劈開人哋把槍啊咁樣咧，就恥笑佢哋嗰啲技術好低啊，但係又根正苗紅啊咁樣咧，即係有啲大快人心咯。咁所以咧，當我未知道佢係抄人哋個造型啊。同埋個 character 都有啲差喎，聽講嘅時候呢我嘩成日都盛讚佢嘅，咁因為細個都係睇佢大，咁當然崇拜啦。咁但係俾我知道佢唔係原創之後呢，我已經冇乜講過，即係冇乜再評論，即係係啲失望令到我費事講㗎都。即係我咁鍾意嘅一個 character 都係抄人嘅，冇原創嘅，雖然佢後來嗰啲創作呢都好有內涵，咁但係即係其實傷心多過，即係佢死我一啲都唔傷心啊！但係當我知道佢係抄人嘅時候，我就真係的確傷心過一輪嘅，亦都係冇面目再講俾人聽話，好中意睇老夫子咯，係咯，咁唔知道大家對老夫子有咩回憶啦？哦，老夫王澤係天津人，原創好似係天津人。彭帝又是什麼意思呢？哇，老夫子原來有很多集體回憶，我逐個讀先。剛才 Jerry 用未講完寫印集，吳雪文正吳雪文都是那個 type 啦。有沒有聽麵包台是什麼來的？不知道。哦，是不是那個維穩台啊？林超榮那個好像是。Patrick 說笑死朕是熱血最高收視的節目，其他真的垃圾都不如。好怀念同探长个推歌节目，你同边个讲噶？呢个应该阿 Ken 话，好怀念你同探长个节目，我咪探长咯。你话周柏言系嘛？你话笑死朕啊！讲得仲有热血，我仲有听泽文。其他已經全部聽了，城寨如果劉世良冇落場就好少人聽，我咁嘅。網台嗰個真係 agenda， 網台個個都係 agenda， 真係 agenda， 十句有一句假，真係要識聽。Patrick 咁講咧，就係、是、咧，我都成日咁講話九淺一深。即係講十句裏面呢都有九句啱嘅，有一句就攞你命啦。咁竟然有啲花生台嗰啲聽眾呢我唔記得係咪同網聚就問我嗰一樣係乜嘢喎。即係佢哋以為係好具體好量化到呢嗰一樣係乜嘢，真係俾佢吹漲。咁係咁樣形容佢哋呢，就係話呢佢講啲阿媽嘅女人嘅嘢呢實啱嘅。你企喺道德高嗰邊呢，你講啲嘢大家都啱聽嘅。咁但係突然間有一句呢 就講到似層層咧，你咪變咗唔會 question 佢嗰句係咪真咯？即係我意思係咁樣。以前冇睇過探長 Alan 話，但而家咁樣做 live 好正喎、哦，人少少有互動幾好啊！阿廣就話：我最怕而家啲人成日拎成報當真相，個個國情專家上身。喂，呢樣你又唔能夠排除呢，即係其實某程度有好多人由零開始啦，即係咩都冇人識嘅，但係突然間上個節目呢，我突然間多人識咗呢，就亢奮到呢，就好似當自己係明星咁啊。咁佢要維持住呢個狀態呢，佢咪必定要攞人條裙嚟撳自己嘅腳囉，即係就要哇搵好多資料返嚟，即係自己要講埋一份，就變咗係即係突然間變咗第二個生活啊，即係 second life 咁樣好似。咁所以佢就攞一啲大家啱聽嗰啲資訊出嚟講多一鑊咁樣，嘩幫我即係講晒心裡面說話咁樣。咁即係呢個無可否認係好 work 嘅方法嚟嘅，加上有時候有人講嘢嗰個通啦，嗰個 manner 啦，都可能好吸引人嘅，可能好有魅力嘅咁樣。咁原來就係咁樣，就即係呢個似乎係一個 formula 囉。我見到咁多即係由零開始嘅網台出身嘅朋友，咁但係如果仲係依附光環或者為咗光環而講下嘢呢，我覺得啲層次太低啦。即係你開頭做咗頭一年就 OK 嘅，即係你一路都仲係咁樣，即係仲係靠嗰啲 like 啊，嗰啲嗰啲讚你嗰啲去過活呢，我覺得我唔知點講啦，即係各有各做啦，唯有咁講啦。阿 Tom 就話呢，好期待聽探長推歌介紹，遲下啦。細個非法嘅時候最憎老夫子。探長嘅主題係探長的生活。咁都叫主題呀，唔係啩。最鍾意老夫子呢嘅大長篇，唔係最鍾意老夫子嘅大長篇。大長篇係咪你有咁嘅篇嘅咩？我就係知呢耐唔耐有啲咩水浒傳呀、咩探鬼屋呀咁樣，佢出過兩次，即係我有印象呢，佢出過呢兩本係長篇故事囉。但我都有睇㗎，即係幾驚險㗎，佢走去唔知走入個義莊嗰度咁㗎嘛，好似成班穿晒古裝，好似係識穿梭時空㗎嘛，好似係咁上下嘅古仔嚟嘅。阿 Madman 嘅彭帝係咩意思呀？即係阿王澤講緊。所以老蕭俾人話燈神，但係佢真係唔會戴頭盔，其他人唔係燈神只會從未夠膽鐵口直斷。咁啊，唔係代表佢好叻㗎，咁你噏錯咪仲衰。同埋你點都係有個逼自己個包袱，自己一定要講講嘢一定中呢，咪就係我頭先講嗰種好低層次要攞返嚟嘅嘢囉。其實佢並唔係低層次囉，我覺得即係如果你淨係為咗呢，你等人覺得話等人話你叻咁簡單就好低層次啦，但係呢啲咁嘅老坑點會淨係咁簡單啦、啊、當好多人覺得我叻嘅時候呢，咁佢又要同啲金主話俾佢聽，你幾多人都覺得我叻，咁佢咪就可以造成一個統戰嘅本錢囉。咁統戰咗之後有咩好處呢？咁好處就自然多啦，咁做生意㗎喎，咁得閒就整散啲政黨呀，咁咪搞掂囉。其實遊擊 life 都幾好啊，除咗政治都要有生活嘅。啊，你真係睇兩人啊，真係。兒童樂園同牛仔我都唔睇㗎，因為牛仔太削啦，隻眼又細，個造型又唔好，兒童樂園係更加啦，我都冇童年嘅。原創好似係天津人啊，係啦。我係睇叮當先，再睇老夫子，兩樣都係好嘢嘅，我覺得就。Facebook 將推出 Podcast Live 啊。Podcast Live。 你睇埋佢讀啦。 我諗緊咗，我睇書好慢就咁解啦。我每句我明白咗我先睇到落去嘅。即係冇畫面 Live, Facebook Live 啲正喎。點咪啱我囉。 喺我 Facebook 會出音樂版權啦。 食屎啦。 或者換一個角度呢，就是 Facebook check 版權之後會妨礙重溫，反而幫助提升直播人數。 唔係喎，佢可能直播好似 YouTube 咁樣都 scan 到你啲嘢有問題，即刻 cut 你噶。 係啊 ，Facebook 啊 ，YouTube 有 啊。 係 啊。 老虎最出嗰個人物就係啲飛仔，同埋陳小姐啦。陳小姐都陳小姐特別好喎，身材比例，隻腳都靚。老蕭句句話都淨係得佢知，佢係佢第一個講，係咯，佢成日都話咩都係第一個講嘅，就係同埋全香港都冇人知得佢知咯。喂，信佢嗰啲都傻仔啦，都唔知仲有人崇拜佢嘅喎，真係。 阿 Bobo 話佢個畫面唔喐喎，但係。冇 声画 面唔喐， 我画面都冇喐噶，但系 人哋又睇到咯。 有啲人得，有啲人唔得咯。 可能关事屋企嘅 宽频。系噶 ，Angus 话咧，佢就系抄天津乡里嘅，系咯。死飞仔西装一定系关刀领，同埋个战膊都系尖嘅。 好窒喎，舐啊，唯有等完咗之后再 下。哎呀，老少成日未讲就笑先，系啦。你一次扮李小龙，成日俾人 cap 咗做 GIF， 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咧？真系好低能。老人子四 老 啊，哦，老夫子四格成日重复，都几呃钱噶。细个呃我唔少钱啦、啊。啊，我好彩就睇老夫子，好少要俾钱，因为我屋附近有人卖报纸啊，讲过啦，即系我的街坊，咁我啲存货咧就劈翻屋企做仓嘅。咁佢屋企就由只路啊，攤兩碗走就問，都唔係攤嘅，即係有啲佢係真係俾啲街坊攞走嘅。問即係同佢講聲就得噶啦。8964佢有一篇喺老夫子、哦，喂 scan 嚟睇下，永遠都係林尋味啊 Ron 話，阿 KY 有污點係啦，差人嘢。如果年代個個都嗰、那個年代個個都抄。嗱，我最怕人就讲呢句嘢噶啦。咁抄就抄啦，咪个个都抄，咁唔系代表又抄咩？咁就代表合理咗咩？嗰样嘢，即系我又唔会体谅咯呢啲嘢。同埋天下文章，但系抄都废话嚟嘅，即系你抄得嚟，你受佢影响嗰种，即系抄一个字咧，单纯抄一个字，我觉得又真系太唔能够表达到各种嘅抄袭同埋非原创啦。以前话四格内容都照搬啊，好似话、哦，真系唔知道。彭帝系嗰、那个，哦个名叫彭帝，明白。我中意天天，即系 Titan 啦，系嘛？天天。 系啊，天天系漫 画。系咪香港嘅？ 唔系啊。 Titan 都咪真系鬼。即系个头咁样讲嘛。 天天。 系啊。佢个原名叫 Titan 啊嘛。做过卡通噶嘛，即系做过真人加卡通嗰套卡通噶嘛。 呢个啊， 唔系咯，做过卡通啊，叫 Titan 啊嘛，个名叫做，系啊，四五年前啫嘛，嗰套戏。彭帝咪个原作者咯，咪系咯，你点样天下文章大抄啫？彭帝老夫子原作者咯，唔系啲人重复。一千年前曹操因为。张松背咗佢本孟德新书，都被嫌要烧书。啊，历史嘅嘢，我识条毛咩？探长彭帝啊，都系啊，我知啊，多谢。阿 Ken 话，我觉得而家最差嘅主持系谭博嗰条女Mandela 啊嘛。好，成日都重重复复讲，成日都重复。谭博讲嘅说话，冇自己嘅 point 又抢麦，好卵嘈，冇重打虎啊！就系、是、老夫子嗰、那个系莫咩咯？就系《水浒传》咯，就嘛。老夫子漫画背后啲古仔冇乜意思，而且啲人亦仍然系大关刀旗袍，思想仲停留喺旧时。未能與時並進，冇流感，因為我諗佢一早已經冇畫噶啦，即係俾咗人畫噶啦。我諗佢探長網台係唔係已經飽和啦？我又唔敢講，但係只不過我冇興趣啫。即係我覺得網台，我覺得網台冇出路咯。即係你唯一一條行嘅，即係可以維持到網台就係一定要保持住啲觀眾或者聽眾嘅崇拜咯。即係一定要做神先至可以維持到啊！ 咁所以我覺得真係太唔啱我啦，即係好難你好灑脱咁樣，即係就咁一個趣味性係人哋 focus 喺你講嘢嘅內容多過人係好難嘅，我覺得冇辦法啦，人類就係咁嘅。上次我有個嘉賓叫 Anis 咧，佢話有National Geographic 有一集咧講人類點解會崇拜偶像咧，我都仲未得閒睇。即係佢話嗰度揾到個答案啦，因為都覺得好憤，即係好燥，即係唔係？即係覺得我成日都講住嗰樣嘢，好似個世界有問題咁。即係佢曲線咁話咧，其實你先有問題啊，根本人類就係咁樣嘅咁樣。咁所以我就即係我貫徹啦，我都覺得都唔係老咁樣。而家先 hello 監仔嘅 Fred， 而家先嚟啊！Hello， 你好。阿希安希看不到啊，竟然探长意识上好清楚网台蛊惑嘢，网台嘅蛊惑嘢，但情感上唔会提防身边人，所以会成日中伏。啊，系你先觉得我中伏嘅啫，我又唔觉得呢啲系中伏，即系我觉得。網台有好多人話咧，政黨啊，網台因為理念而走埋一齊噶嘛。咁我就好天真啦，我覺得都係嘅。咁但係現實並唔係咁咯。咁變咗有時，即係我又接受唔到咧。即係譬如你當佢一個朋友，而嗰個朋友開緊麥同埋同你真正。嘅人與事都唔統一，唔 consistent 嘅時候咧，我唔知當唔當，即係當唔到佢係朋友啦，已經。即係我唔可以，即係開麥嘅時候，其中一個好 enjoy 嘅就係嗰條友同你有交流啦，同埋你會信任佢，你先至會同佢繼續共事到嘅。咁但係有啲情況就偏偏唔係觀眾睇到嗰一面咧，即係所以有啲人成日都教訓我咧，你唔好話大班啦，點解你去做一個網台好辛苦啊？你白痴啊，大佬！我見到嘅嘢多，你見到嘅嘢多啫，即係你就係見到佢啊行公義啊咁樣，喂！但係其實背後有啲咩佢點樣對人對事，係咪真係你所認識嘅一模一樣咧？係咪搞網台係好難咧？真係。即係如果你有咁嘅捐款俾我咧，即係我肯定會個網台搞得仲好咯。原因就係、是，即係人都知佢點解佢冇嘢做啲生意做得咁差，佢都能夠靠個網台可以住到山頂嘅。喂，唔係有家底係嘛？佢又唔係做鴨係咪先？咁所以咧，我到而家咧，我都消化過曬呢啲嘢咧，我都費諸多解釋嘅，即係費事同你拗啊，即係。你又啊城寨点点点啊点啊即係你觉得我喺度偏激啊咁样，即係我系咪表现到我唔偏激，即係我唔讲真话，即係我唔讲我见到嘅嘢出嚟，咁大家会开心啲呢，咁系咪我哇继续明知有啲好有问题喺度嘅，我都喺度为咗听众硬食呢，即係喺度哇扮冇嘢呢咁样，我就真係唔会做唔出囉，真係 sorry 嘅。咁但偏偏呢聽眾咧就一廂情願咧，又啊覺得佢見到嘅嘢就係真嘅，即係你見到開麥之後咁樣，閂麥之前咁樣，嗰啲嘢就係你對一個人嘅印象就係咁嘅。咁我就真係恭喜你做，即係你無線都頂得順啦。有啲人就因為咁樣，咁所以咧，即係人哋點樣做咧，我又唔理得咁多啦。咁所以而家索性咧就唉。即係做下嘉賓我都會去嘅，但係你要我即係會再嘥時間喺嗰度，我就即係講明先啦。即係之前我嘥過嘅時間唔係中伏啊，即係只不過我仲有嗰個基礎喺度，即係我仲當我都係朋友啦，我仲係覺得共同理念係緊要過一切啦。咁但係漸漸覺得即係漸漸越見得多嘢，係大部分都係。可能聽眾見唔到嘅，因為聽眾好單純，一廂情願就覺得，哇！你同我出咗火搞掂啦，即係你講得好啱啊！即係，喂，我要講出一啲你一定啱聽嘅，即係幫你泄憤用乜嘢啫？屌你睇翻嗰啲好煽動性嘅報紙 ，copy 翻啲 KOL 講嘅嘢，甚至乎 KOL 講嘅嘢都係互相 clone 嘅，咁 咁搞掂啦，咁冇意思噶啦。我覺得即係頭先嗰位朋友話係咪飽和咧？即係可能就係因為咁樣令到網台飽和咯。咁但係主流台太渣，亦都一個好大嘅誘因，令到大家會聽網台咯。因為網台有個樽頸位咧，好棘手嘅，你係完全冇收入嘅。即係你除咗哇一 break 嘅時候又哇我哋需要你，你唔想香港冇呢個網台咁樣嗰啲咧，好煽情嗰啲嘢咧嚟掠啲錢翻嚟啊！又講到自己啲節目幾勁啊！啲 promo 成日都唱埋啲苦情嘅歌啊，成日都講住要捐錢啊，成日都即係講到香港冇咗我唔得啊咁樣咧，即係如果用呢啲嚟交換一個網台嘅生存咧，我真係投降啦，我真係做唔到一個可以賺到錢嘅網台啦。咁既然咁難賺到錢嘅，另外一條出路咧就係、收維穩費啦，即係有啲收咗啲捐助，而嗰條友要你做啲咩嘅，佢唔會講明嘅，即係你下次再收嘅時候，佢唔俾你，你咪知你冇做到有啲咩，有啲嘢咯。咁嘅時候又好難嘅喎，我識啲朋友咧都收過一啲紅色資金嚟搞個網台，咁佢又冇逼佢做啲乜嘅，咁但係咧一年半載突然間 cut 曬嘢，甚至乎有個咧揾咗好多 friend 去做節目咧，一年半載都冇啊，即係嚿錢無端端唔到喎，拗數開始俾開又唔俾喎咁樣。咁咪自然會散咯。 有人問你有冇睇，有冇聽過嗰個麵包台喎？ 我只係問，我答咗啦，冇啊。林超瑩嗰個啊嘛，係嘛？佢網台嚟嘅，原來唔係出報紙咩？ 唔係網台，但係佢會喺巴士中港巴士。 哇！啊，都好九巴仆街。 哇！但係你中港巴士幾個鐘嘅喎？ 咁又 係。 咪即係呢啲咁嘅契弟嗱，其中有一個生存嘅能力，咪就係做呢啲嘢咯。即係你講埋一啲維穩，兼夾唔係維穩添啊，兼夾係出賣香港人嘅説話咧，你咪可以有資金咯。即係所以網台個成本應該越低越好，原因咧就唔會俾呢啲咁嘅資金嘅干擾。咁我覺得暫時最適合咧就係 Facebook Live 咯。即係我冇話我做親啲嘢都係啱，但係只不過我覺得適合我。而我又唔具備之前頭先講嗰啲成功網台嘅條件，咁所以咧我就決定淡出網台界啦，就並唔係中伏。唔知點解阿郭煲成日覺得我係中伏，其實我幫人咧，我係唔會後悔嘅，即係幫咗你就幫咗，佢水潑咗出去，牙膏擠咗出嚟，有邊有得後悔嘅啫？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做嗰刻，我覺得好爽啊嘛，我都係為咗自己利益嘅啫。其實我嗰下好爽，我已經賺。个价值已经多过俾钱我，咁呢个你话唔系私利咩？咁我姑且我觉得系嘅，即系我觉得我做嗰样嘢，譬如我帮人哋 set 咗 studio， 我帮人拍埋片头，咁我当时又好爽，即系有咁多人赞，系咪先？咁我冇觉得系中伏咯，你误会咗咯，真系。咁同埋最奇怪就系咧，我人都走咗成年啦，但系仲用紧我把声嘅，我都系有人话俾我听，我又唔明点解系唔自己录嗰个。可能佢永遠懷念我啦，唔知啊，真係唔敢講。仲有啲咩新嘅真知灼見？《鬼吹燈》本書係點噶？你知唔知啊？我讀翻佢哋先。老夫子講外星人好前衞，係啦，呢啲都算前衞噶啦。LF 咧就话一年班咪阿 Bobo 小一年班开始睇，陈兄你同意啲咩咧？同意外星人系咪？同埋吸血鬼啊，有冇错？老萧咩啊？衰几次泰信外国赌博公司嘅赔率，以为大二一定会赢。探长意识上好似哦讲咗啦呢度 ，Titan 系天天系小学一年班开始睇 ，OK 咩烂咩烂烂咩烂咩漫画摊摊啊，哦即系天天啊嘛，系啊，但冇识我。我覺得網台未飽和，只有聽眾人數到樽頸，看不到有何辦法突破。 冇啊，後生仔唔會聽噶嘛。 係啊，冇錯。 你起碼都三四十歲啦，最後生嗰陣。 嗯。 同埋咧，我覺得網台實在太唔專業啦，即係話就話冇錢啫。即係我唔明點解香港人咧搞網台咧好中意好大嘅，即係你認認真真搞一個節目咧，佢覺得唔夠威啦。一定要係哇不停咁樣好短時間揾好多人嚟做，哇搞到個餅好大咁樣，就覺得即係個雞棚好似好大咁樣咧，就容易揾啲錢翻嚟或者揾到人 sponsor。嗱，我就雖然可能係現實，但係我就絕對唔認為係應該搞到好多節目先至係一個好嘅網台咯。即係既然我諗嗰個方法，譬如我你搞精一個節目啦，咁樣既然係都係揾唔到 sponsor， 咁你搞多唔係代表一定揾到，即係頂籠你揾都係靠啲 friend 啦。譬如我見到二三四咁樣，佢唔係因為啲節目好多元化或者節目特別精。而找到 sponsor 噶嘛？以我所知啊，都因為某啲關係，又知道啦、啊，你個網台都幾多人聽喎、啊，咁而佢出此下策，即係俾啲錢去營運，咁就並唔係因為哇，我都係你聽眾、啊，做得好好、啊，你個 hit rate 嗰條數夠、啊，而唔係咁樣咯。咁有啲假象咧，有啲人唔了解之前就覺得哇，佢有 sponsor 啲嘢咁樣、啊，咁可能真係有得做喎、啊，咁所以好多人都搞網台啦。因為有時同啲假網台嘅 partner 傾咧，即係有人都認為咧，嘿，我哋咁多人聽攞 sponsor 有咩咁難啊咁樣，咁啊祝你好彩啦，祝你好運啦。咁以前咧就有個相反嘅方法，唔係相反現象咧，就係、是、當 stage tube 啊，又講翻 stage tube 啊，即係我哋出品就必屬精品咁嘛嗰陣，好多人咧啲行家都以為哇，佢拍到咁樣一定有錢賺啦背後，即係一定會可以攞到廣告啦，一定會。個背後一定係有水喉啦咁樣，咁佢全部都估錯喎。咁於是乎咧，曾經咧喺一二年開始啊，2011年至2013年開始咧，都好多人模仿嘅，即係搞到好大龍鳳咁樣，成日都係抽我水嘅，即係攞我啲嘢去 propose 嘅。咁但係一年都搞唔到就執曬粒喎，原因就係咧佢哋即係個算盤打錯咗咯，又係煲到好大，原來賺唔到錢嘅。咁賺唔到錢係有原因㗎嘛，但係原因你聽嘅朋友人數唔夠多，你聽嘅朋友又唔能夠俾足夠錢嚟營運嘅時候，咁呢個咪就係樽頸囉，即係營運都產生問題嘅時候咪樽頸囉。咁最近呢，即係我有呢個決定，點解我即係唔會再嘥時間喺網台呢，就係、是、呢我發覺我又唔係後悔呀，講明先啦，即係我作為一個 experience 啦，即係我經過嘩好投入搞網台，但係都有少少吃力不討好嘅原因，即係喺經濟同埋營運，我講咗啦。咁但係有樣嘢，我突然間唔係突然啦，即係近來先至體會到嘅就係咧，會好有興趣搞網台嘅人咧，或者啲搞手咧，佢都係上岸嘅，即係個工作比較定時啦，同埋人。即本身都有唔係太過使為生活而奔波嘅人啦，即或者生意上咗軌道嘅人啦，或者係真係好自戀啦，又或者真係好鍾意人留意佢啦，又或者係即係好對政府好不滿啦，又或者有個 agenda 啦，背後如果你做得到達到標，有幾多人聽到呢個節目嘅話，你又有啲 sponsor， 即係背後啦。即係有啲台或者台係咁嘅，我知道，或者識個人又啊俾錢你搞，但係咧又你要滿足佢嗰種你搞網台後面嗰個 message 啦。即係我發覺任何一種人都唔係咯，即係可能有少少重啦，尤其是自戀嗰 part 啦。即係我唔知道我係咪真係好自戀啦，即係因為女王成日都話好自戀，但係我同佢比啊，即係搞到一模啦，係咪先？咁可能係啦。咁我其中一個誘因就係我好想同人講嘢咯。咁但係呢個誘因你唔可以當係一個生意㗎嘛，即係你好想同人講嘢做一個生意，喂你做 PR 咩唔通，咁即係呢個我就即係如果我淨係呢個原因嘅話呢，咁我就選擇咗9/24啦，因為9/24呢責任上唔係咁重大啦，第二就係我靈活處理啦，第三就係成本可以更加低啦，喂我走去搭車走去某個地方做網台冇咗成晚嘅咯，咁我即係我又嘥時間，同埋可能又有啲時間我答應承咗我又唔接到 job 嘅咯，咁即係我唔係上岸，同埋我唔係 生意上咗轨道，我又唔系一份好稳定嘅工作，即系几个条件都唔能够融合到，好为命做一个网台嘅时候，咁兼夹近来生，即系我生意转型啊，即系有做一啲唔同嘅 job 啦，有啲唔同嘅客啦，咁佢都唔容许可以咁 free 嘅，好似以前咁 free 嘅。譬如以前我喺 D 一百做咧，即系监制编诗编咗几年噶啦，就话挂住玩，挂住同人吹水。就冇理到啲生意，就所以一落千丈咁樣。咁但係而家即係發覺佢講嘅並唔係冇道理嘅。即係當然我覺得識啲唔同嘅人，而家對生意有益處啦。因為識咗唔同嘅人，有啲唔同嘅客帶翻嚟噶嘛。 夜晚食宵夜咯。 係啦，咁點知咧？不單止食咗宵夜多咗啦，同埋嗰啲客咧都帶唔到翻嚟嘅。即係吹水，即係乜都哇好啊好啊，第時揾你幫手啊。喂，但係。至到而家都唔對路啦，兩年都冇乜呢啲咁嘅機會，即係見人就見得多咗，咁叫咩都試過啦。咁即係你只以貨金咧，貨金唔係老鳳啊嘛，大佬，同埋大家都冇呢個習慣，聽節目要俾錢噶嘛。嗱，我包保你，如果聽日話九吹廿四咧，我封咗佢，咁我淨係 YouTube 要 subscribe 先有嘅，你估剩翻幾多人聽啦？即係我諗到廿人嘅。可能有人都多啦，即係正如我約網聚一樣啦，哇！以為有起碼三十人啦，啊頂點都十個人咁樣嗰啲咧，咁我真係年紀大受唔起啲咁嘅刺激啦。咁所以咧，吹得一日得一日啦，咁都係。 咁梗係唔好收人錢啦，你啲 YouTube 嗰啲先至係王道。 我知。 所以其實真係要研究下，唔好淨 係 Facebook 啦。 唔係啊，我知啊，但係。你如果你要收人錢或者 YouTube 要佢，即係你又要穩定。 YouTube 你撳下得㗎，各位。 啊，點樣撳呢？即係就係、是、見到啲廣告又唔好 skip 啦，咁嗰啲係嘛？係 啊，或者特登撳入去睇。 你講人哋嘅係嘛？即係我哋唔會叫人咁嘅。 呢個係一般 YouTube 嘅收入。 即係呢啲係常識嚟嘅。一般嘅 YouTuber 咧就係、是、哇，如果你聽完一次 Facebook 啊，又走去一次 YouTube 嗰個又撳一次喎，又。加上你 subscribe 咗 YouTube 嘅 channel 啦，咁兼夾咧啲廣告你又唔好 skip 喎，睇埋先喎。咁嗰啲 YouTuber 咧，人哋啊講緊就會有收入噶啦。咁如果靠呢啲有個鼓勵性嘅作用咧，都會持續有會有多啲人會做嘅。但如果唔係咧，譬如三分鐘熱度，我都有朋友啦，哇，做或者係 KOL 咁有啲朋友，但係佢做咗兩個禮拜就話不如我都係錄翻啊，我都唔做 live 啦咁樣，即係佢。接受到個現實咧，就係、是、YouTube 又冇錢分俾你啦。你睇嚟睇去得嗰幾人啊，而家都得80多人。 冇錢分。 唔係啊，即係 YouTube 都冇嘅。如果你唔夠人，邊有錢啫？咁就會灰心噶啦嘛。咁我又唔能夠 train 到大家覺得啊，我聽完你咁樣吹法，我應該俾翻20蚊你嘅咁樣。即係大家係冇咁嘅習慣嘅，亦都冇得強求嘅。咁所以。要保持到呢個習慣係的確幾難嘅，同埋主持呢即係點都有灰心嘅一日㗎嘛，尤其是佢哋將個期望呢擺喺個聽眾嗰度好高嘅時候呢，咁個失望越大嘅。咁所以呢我都叫老鬼啦，我做咗4年網台啦，咁我見到嘢都係咁樣囉。咁見到更加多嘅大家可能又唔認同呢，因為你未見過嘛。咁所以你唔好同我拗。即係我見到嘅嘢，你又唔好 challenge， 原因就係你又見唔到啊嘛。咁我講出嚟好似好浮誇咁樣，你又唔信，咁嘥嘢都唔好討論呢個問題啦。咁你有得我講啦，應該。好，跟住咧，好頸渴添。啊，我琴日飲剩嗰樽橙汁喺雪櫃喎。芬達喎，我唔怕核突嘅喎。芬達係咪都冇氣㗎啦？即係啲氣都唔係好緊要，可樂就緊要啲。小宝台系咩台啊？ 唔知道，陈小宝都有份做噶嘛，嗰、那个花生台。 文迪之前， 面 包台。哦，小宝与文迪啊，哇！呢啲咁嘅老油条，肯定系维稳噶啦。维稳台 HKBC 最近重出江湖啊，有钱咪出咯！哇，佢 office 大到啊，甲级写字楼啊，真系讲你又唔信。佢又知道個 HKBC 喎，真係深水清。唔好咁天真，俾人表面形象啊！李生，我都天真過啊！你講緊咩啊？咩？我睇翻下面先知你講乜可能。 我 我即係佢係咪信嗰啲其他嗰啲網台？ 哦，老夫只有个死肥仔，个样似大狗狗，空绑食狗肉嗰个叫黄青，黄青，大狗青，系啊，好似大狗青喎，真系、哦。大班咪有钱人的走狗咯，咁你又讲得好准，但系亦都恰当。探长电影好啲咩啊？大陆电影《鬼吹灯》，古仔虽然老土。抄好多西片，系咩嚟啊？鬼吹灯，粗粗啊！啊，呢、這个猛丁哥嘅节目名系探长改，冇错啦。但系咧，阿、大声公又话，我话极地猛丁哥佢而家自己改咗，又改做诶，论尽猛丁哥。 死啦，冇咗一个点 改 做？ 咁我同佢讲啦，我话个节目系你嘅。我喺你度唔到橋嘅時候，我俾橋嘅啫。你度到咧，個節目係你嘅，你話乜就乜啦咁樣。好，我知道我知道，梗係我梗係我話事啦。咁我話黐咪得咯。咁所以咧， 冇咗個 partner 咁點算？ 咪再揾咯。唔係我最驚嘅 ，Eddie Sir 嬲埋我啫，即係覺得我扇佢咁樣。咁咧，同埋咧， 所以唔好做呢啲雞仔媒人啊。 我冇，我唔介意，我唔後悔嘅，但係。佢哋啱唔啱就自己各自修行啦，冇理由包办埋呢啲噶，大佬。咁同埋咧，阿哥顿整咗个嗰张 cap 图咧，论尽猛丁哥，哇，真系咁边个帮佢整啊？色盲嘅先至会用嗰啲色嘅啫，因为长辈先用嗰啲色嘅啫。咁即系佢就考验下我咧，我系咪继续会出手相助咧？即系专登俾个一个。好極端嘅嘢，令我忍唔住出手，係咪？咁但係 ，sorry， 我係唔會再出手啦。我會嗰個 page 咧，我會自己 quit 嘅，放心。因為節目係你嘅，哥頓。做網台本來係想突破維穩，為社會發聲，但如果只局限自己網台做神。又反而自己唔系自反而自我滅聲，衰啲講再做做下就得固定嘅觀眾，反而唔能夠將理念帶俾其他香港人，即個個都係咁諗嘅開頭。但係咧，當你嘅失意同埋你有同埋你個理想落差嘅時候咧，硬係有一盞明燈或者一個援助嘅手嚟幫你嘅，嗰、那個就係維穩嘅手啦。咁於是乎咧，就萬事萬靈，即係咧啲有啲衰公咧，就喺度溝啲失戀嘅女咧，就九成都落答嘅。即係我覺得個道理都係一樣啫。即係呢個成人之危係嘛？即係比如你冚完兩巴，你遞下紙巾啊，仲請粒糖佢食啊，咁樣可能會落答噶嘛。或者幫佢拎下手袋啊咁樣咧，突然咁大煙嘅。但几好睇，特技唔差。你系咪讲啲烟啊？好明显，花生台都变咗迷米二台。唉，唔好讲啦。其实何志光佢讲得几啱嘅，有啲嘢又我觉得，但系就真系唔关佢事嘅。 但系同埋佢啲反应激得滞啊！好笑啊！ 阿 May 话。日久见人心，有啲嘢细心观察，唔使人督爆，自己都会睇得蛛丝马迹。好多网台嘅主持其实都系艺人。点解 Ruby 冇再直播啊？你点解咁问咧？我听完我讲，你先问啦。因为我讲之前你都问咗啦，咁你要真系问下佢啦。我早排都 鼓励下佢啦。 我知道啦，阿 Nancy 都仲听阿 Ruby 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好嘅态度嚟嘅，因为你唔系跟紧大佬啊嘛。阿 Ken 就话是话，凭着爱，条女真系唱得好卵差，梗系啦，个杜文慧嚟噶嘛，系咪啊？ 唔知啦，定系应该系啊？杜文慧系咪走咗？ 唔系，好耐噶啦呢首，佢用到而家啫嘛。新嗰条女唔系。其实又唔怪得杜文慧嘅， 因為咧嗰、那個錄音室嗰啲錄音嘅技術咧，同埋佢用一啲廣播嘅器材、廣播錄音嘅錄音室嚟夾硬嚼只卡拉 OK 落去，叫佢唱一鑊，咁就做咗 jingle 咯。即係你收人咁多錢，你咁求其咧，我覺得真係罪無可恕。咁新嗰條女咧叫做Ivy 咧，我朋友嚟嘅，都識咗好多年嘅，佢真係唱得好好。佢細細個已經幫我錄音㗎啦，佢係教會嗰啲歌手嚟，佢真係巨肺、鐵肺一樣，唱好難聽到佢走音嘅。嗱，點解 Ruby 唔做直播？你係自己問佢啦。即係我唔明點解我係一個友誼先生嚟嘅，成日都透過我去問人哋嗰個主持啦，問人哋嗰個台啦，問佢究竟 點？佢想聽你分析啊！ 哦。你可以自己問佢㗎嘛，點解？麵包台陳小寶、杜文迪，哦，呢啲杜文迪呢啲名都係聽到唔開胃。唔好咁天真俾人點名啊你真啦嘛，係啦冇錯。未睇過麵包台，正常啊。阿 Ken 張正話非常同意阿 Ken， 嗰條女唱歌一啲都唔好聽。其實咧，嗰個女唱歌唔好聽嘅印象就嚟自咧，佢前 Hong Kong 靠卵 Hong Kong， 哇，真難聽到撲街啊！嗰、那個咁嘅 jingle， 但其實真係唔關唱歌事嘅，係唔知邊條茂利，其實我知啊，梗係唔會講個名啦，就夾硬將唔同嘅歌 mix 落去嗰個 jingle 嗰度啊，搏得埋就算啦，又懶 creative 咁樣咧，哇，真係勁難聽啊！所以嗰陣時候一 D 100咧，嗰啲 jingle 一定要自己整翻，就係咁解。因為我覺得佢啲嘩真係即係香港人嗰啲品味呀、啊、之低呢咪就因為有啲人喺港台做好多年呢咁一路都唔改啦去到第二個台又係用返嗰啲八十年代啲伎倆啦好清新啦咁樣呢就令到原明明一個歌手唔係唱得太難聽呢都俾你整到個印象令人哋好差囉。即係唔知點解又有人會收貨囉佢有監製㗎應該都唔明㗎真係。我嗰陣時喺度做啊我啲過場我都皺晒眉頭啊即係頭油都飆埋㗎真係聽到嗰啲 jingle。KY channel 係啊咩意思呢仲係用緊你拍個廣告啊是不是讲城寨啊是不是呢你估 应该是啦。 探长 有你 拍过的事。探长做 Forum, 好听。 Forum 啊 同女王家次官好夹。这个不如自评啦应该都不是不夹的。你都未见过被人找个背脊得住那些 moment 啊真的。鬼吹灯是不是跟盗墓笔记同一作者呢我又不知道你自己慢慢倾掂㗎啦。Hello, UU, Hong Kong, why you Hong Kong? 你好啊好少见到你喎定係呢排有个类似嘅名字呢苏伦而家先嚟呀你咁搞错。LF Channel, 唔记得鬼吹灯啦啦係你自己搞唔啦。听你本来就係想减想点呢啊即係我讲个哇你真係極少的小眾即其實我現在我這個九七二四呢真的收納了一些極少的小眾真的會欣賞我這樣做的方法這樣做節目的方法相信。啊 Ken 不說啦你不知道什麼是什麼不是這樣說啦你不知道什麼節目是精你知道就做了啦。咁老細角度搞多幾個節目睇下撞到乜節目係中哦個中你係個讀法係我覺得搵咁多人都係用呢個思維去諗嗱呢個咪就香港精神囉即係完全都唔注重 quality 嘅人有我有咁就當係交貨即係交功課文化嚟嘅其實呢個係啊 ,Kevin To 啊我都有個 friend 跳槽去咗間公司設計同埋 marketing, 做設計同埋 marketing 兩樣嘢喎大佬。 原來做啲左派建制酒會，幫港出聲，太平出單，太平出單嘢啊！太平咩咩叫太平出啊？ 太平啊！ 哦，太平出單嘢，做咗半年水喉收，其實佢唔係啲維穩費唔係冇錢噶，係俾上面嘅有 cap 曬錢啫嘛。啊，陳清華九把刀唔係啩？憑著愛蘇瑤嗰只係啊，冇錯，有人答咗。我都係 Stage Tube 認識探長啊 ，Tim Blink， 所以你知我一早就知我肥嘅，不嬲都係肥嘅，個胃腩突啫，以前就唔好肥。粗粗話探長開心得啦，老蕭有時做到好似黐線佬，自己講自己笑，仲有愛面子，一定冒泡，死雞撐飯蓋。Hello， 謝偉康，咩有冇九把刀咁出名？啊，憑著愛都出名嘅曾經。探長好似喺北京做直播咁，哦，好霧霾。 香港就嚟吹到嚟咯喎！ 哇，係喎， 深圳都有啊嘛。 我前日咧去愉景灣咧，雖然個天好清啊，但係咧我都聞到啲空氣都有啲唔對路啊，即係吸咗落去咧，好似真係唔夠氧氣咁嘅。啊、香港都就快死啦，可能或辐射都有啊，就快。花生台啲广告好密集，但花生台好似唔叫人捐钱噶嘛啲广告。 冇噶， 佢系播紧第二个节目啫嘛。YouTube 有要有收入，观众要过万先有收入，系啊，冇错啊。所以我都未有 like 啊，所以大家咧介绍啲朋友咧。在 YouTube 度聽啊，九吹廿四啦，因為 YouTube 我哋都 upload 噶嘛，我記得 YouTube 個數都悲慘噶，譬如我喺度見到有1K 2K 咧，嗰度得翻1200嘅啫，咁所以咧呢、這個問題如果唔改善咧，唔通真係要我出手 high 咗舊嗰啲唔俾聽，你焗住個 YouTube， 咁係咪好衰咧？定係你覺得我可接受咧？聽人 live 就算啦。 你直接 YouTube 做 live？YouTube live 好難咁樣吹雞，即係啲人唔會無端走入嚟。啊！又或者同步咯 ，channel 佢 subscribe 咗咪得咯， 咁 就會登一聲。 咁但係冇新客啊嘛。 哦。 係喎。 你喺呢度開始一陣，然之後走。 係咯。或者你快即係嗱，你或者你啲朋友咧，佢快 subscribe 咗 YouTube channel 啦。因為假如有一日，假如有一日我喺嗰邊開 live 嘅時候咧，佢會通知你我有 live 嘅，咁即係同 Facebook 一樣。但 Facebook 咧就係、是。你一個好人好者唔會長期開咗 YouTube 噶嘛，但係就會長期開咗 Facebook 咯，所以呢個就係分別啦。低俗好貴收費啊，得咗鹹嘢睇，梗係貴啲啦。點解你睇留言嘅次序同你唔同？我都唔明點解啊！呢個好得意，低俗。都是即刻转去 YouTube 的啦，好多节目都超过十万 view。哇，佢收十万 view 的咪好贵咯，咪收到好多钱咯。嗱、啊，即系中意听低俗都系一个社会嘅现象嚟嘅。即系我唔明点解，即系 有女啊嘛， 系咯。咁但系嗰啲 Barry 冇女噶嘛，我真系半集都顶唔顺啊 ，Barry 嗰啲。 Barry 打埋机添啊！ 系，佢都除埋裤都得啦。咁红，哥顿要同人互动，同夹到啱嘅就发挥得到。因为无端又讲哥顿咁耐之前，低俗就算免费都唔好睇啦，幼稚台。但系点解释咁高收视呢？既然你咁讲，即系呢个都系。個人嘅覺得啫，但係嗰個數咧就係一個客觀嘅現實嚟噶嘛。不過低俗嗰啲粗口又真係有時勁得滯，真係頂唔順。阿八爪魚就話 Ruby 前幾日拍到 UFO 咁堅，啲上新聞㗎呢啲低俗啲粗口勁低俗，咁唔係點解叫低俗啫？是啦、啊、Ivy 的叫苏如红。低俗初时好似好过瘾，但越来越觉得唔对路冇睇路。个人唔好惯听女主持爆粗， 即係女王你都唔聽啦。低俗有時太偏激，有時咩唔係咪時事咩？喂，憑住我最尾嘅嗰段老牛聲，佢其實可以唱到 soft and， 哇！你咁有研究嘅對呢首歌，兩句我已經即刻走啦，大佬咁恐怖。我堅持我意見，唔關器材事，係條女唔識唱歌。OK， 有你嘅堅持，冇乜意見。咁靚女都講粗口，靚女又唔講粗口咩？佢諗住興奮啲啊嘛，聽靚女講粗口好過聽阿嬸講粗口啩。鐘兆峰唔係香港，佢揾佢講下，我其實同佢唔係好熟㗎喎。我只不過細個嘅時候呢，我喺 studio 度蒲呢成日探班，我知係邊個傾咗兩嘢咋喎。低俗好遺漏，班人成日講煙燭，咁但係都十幾萬收視喎，咁呢個都係一個現象嚟喎，你又唔可以話人哋嗰啲係遺漏喎，個爐都好大喎。如果嗰啲係遺漏喎，仲慘啦，嗰啲你迷你打邊爐啦，即係大家樂嗰啲嚟。好憎女主持，仲講粗口，可能我太保守，可能你唔興奮咧，聽到都。支持你媽，唔知你講乜啊，陳兄。支持你媽，支持你媽，唔知道。探長做狗吹最適合啊！喺forum嗰位咩個位置反而唔太出。唔知道你嘅意見都幾客觀嘅。Rachel 老屎忽嘅問題。挂名支持民主，但系骨子里嘅思维咧，同对家冇分别。呢、這个都系传统泛民令人愤怒嘅原因。最近亲身体会，因为我哋当一份工啦，都话，唉，我成日都讲，最可悲咧，你搞政治冇个热情之后咧，当一份工咧，咁你就真系，佢冇考虑到佢系害死好多、其他香港人嘅，即系你其实你一份工其实出卖咗其他市民的利益的嘛。咁我相信有啲好勤力做緊嗰啲嘢嘅，但係某程度你做得太耐呢，你即係人不為己，天诛地滅呀，係咪咁講呀？即係呢啲成啲成语呢係害死我哋嘅。即係你又当样样嘢都係攞呢句嘢嚟合理化咗你做緊嗰啲唔啱嘅嘢囉。咁所以我好憎啲人成日都丢书包咁解啦。根本你丢个书包，个书包同埋现实同埋人嘅感觉嘅微妙之处咧，点可以喺你书包嗰度完全可以解释得晒啫？但系咧，因为人懒起上嚟咧，就攞啲书本嗰啲嘢出嚟咧 ，apply 落去每一件事嗰度，咁就出事啦。Joffie Law，It's my birthday today， 喂，想我唱首歌俾你听啊？哦，但我就唔会唱嘅 ，sorry， 真系恭喜你。年年有今日啦，係咪我以前睇啲港產片呢，去舞廳嗰度消費呢，嗰女成日都話自己生日㗎嘛，每日都。咁原來呢佢就係氹啲客出去買個手袋，跟住又買返俾嗰間手袋鋪。即係以前啲幾有趣嘅，真係啲人搵錢真係好有計嘅。即係唔係話你呀，就係一聯想起嗰件事啫。但是女王讲粗口，讲粗口都几好听，有 point， 即是李志明啊呢啲。探长每个 live 都设定个 topic， 会唔会好啲 ？Sorry， 我唔会咁做，虽然好啲都。咩遭灾咩遭坟啊咩嘈坟，你唔知讲咩话？哦，遭坟中文明白。Tim Blink 啊 ，Rachel 同佢讲话咁搞笑嘅，女人唔讲得粗口，探长实招呼你咯，咪系咯？探女人点解唔讲粗口啫？你唔中意拍女王同次官做节目？我唔买，我直头唔想做网台啫。同埋。当人哋係丢緊书包你冇得丢嘅时候， 你又自然瞌眼瞓噶啦嘛，所以我成日打喊路我都忍唔到。探长捞松片头好酷好正，但夺命个名就哦，夺命咩咩，夺命咩乜，仲有夺命咩啊？除咗捞松之外，请问 Sarah 冇啊？ 系咯，冇啊。 因 为 佢 话个 名 好 难 记。哦啊，咁你啊真系真系识嘢啦！夺命咧就是、撞出嚟嘅，因为夺命唔系我作嘅，系另外一位成员作嘅，因为以前老汉捞松啊嘛，以前喺 D 一吧，跟住唔想重复啊嘛，Joven 话 YouTube live 你睇唔睇到 comment 噶？我睇到噶，耐唔耐睇下啦，因为我个手电话会弹出嚟嘅，咁我实睇到嘅基本上。探长帮我在旺角弥敦道拍个片，雨伞嗰阵拍个片定拍个相啊？喂，弹幅相上嚟睇下。我旺角嗰阵我都有帮你拍个片咩？咁你就俾条 link 嚟睇下，等我相应下先得噶。啤梨劲麻辣，租份 thank you 啊 Ken， 租费啊，哇好多。边个 J.O. 嘅名字啊 ？Hello， 都话个人保守，哦，有同保唔保守冇乜关嘅，我觉得唔中意就唔中意噶啦，都唔使解释噶，中意又唔使解释噶。女王其实步入紧阿婶阶段噶啦，我唔敢咁讲啊。都好好多台啊，都有卖 like 啊，好多台啊嘛，你想讲唔好信晒啊？哦，咁我又唔知喎，冇证据喎，呢个真係。其实 login 咗 Google、YouTube 有 live 都会有通知㗎。哦，係啊。 都 话 有 咯。唔係 login 咗 Google 啊，唔係 YouTube 啊。log 几叻㗎喎你。哇，今晚咁夜啊，系啦，差唔多啊，你唔讲我都唔觉啊。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因为听朝咧攞命啊，我七点钟入到元朗喎、哦，咁所以咧，阿、啊、Tom 叫啊，因为今日啊，今日咧监制督阿灰啊，佢话点解唔见咗 making off 噶，咁长咁紧要咁样，因为我未到咯，我仲喺西铁站屙督屎添。即係本來你忍多忍咧，嗰場尾拍咧都唔會俾人篤灰嘅。咁篤咗灰之後咧，我嗰個部門揾我嗰、那個即係 in charge 嗰個人咧，就所以叫我聽一定要七點到啊咁樣咁咯。但我問個 PA 八點半嗰個明 唔 明？ 唔係啊，但我問個 PA 佢話第一場的確係七點拍喎，改咗咁樣咯。咁冇辦法啦，要七點，可能頂籠七點半到啦。因為我唔知道有地鐵未啊，咁早六點有地鐵未啊？ 梗係有啦。 但係六點去七點未必去到嗰度，六點走，你明唔明啊？ 哦， 係。係啊，咁所以我唔能夠七點正到啊。咁所以唔係愉景灣啊，元朗啊。咁所以就仲有冇乜嘢啦？其實我本來仲想講多一樣嘢嘅。八爪鱼使唔使买早餐俾我食？哇！你唔系咁体贴啊嘛，你都要瞓噶。 5:50系第一班。 哦，系咯，我都可能去到嘅。电视好浪费电，虽然电费唔贵。我唔系啊，我想个画面有啲喐啊。同埋而家啲 LED 唔系好浪费电噶咋。喂，咁呢我本来仲有一个话题想讲嘅。我记得啊，就係想讲下呢最近呢好多 KOL 呢就话叱咤嗰个结果呢，又成日都话咩呀啊因而消费緊肥肥，同埋啊即係讲起消费呢个字，咁我認识个文青嘅 friend 呢就 赐教下究竟咩为止消费咁样。咁消费嘅定义系咩呢？即系我有少少自己嘅体会嘅，或者我有少少自己嘅解读啦。咁譬如话啲人消费紧一啲嘢而攞啲道德光环咁样，呢、这个就好普遍嘅。即系我嘅见解呢，即系而家啲人成日都消费紧一样嘢，个定义系咩呢？就系话。而家網絡世界呢，無論一言一行呢，講嘢或者去發表一啲嘢呢，嗰個成本都好低嘅。第一，你 post 就唔使錢啦；第二，你 post 咗就唔使負責任喎。咁個成本係咪好低先？咁嘅時候呢，你要喺嗰度攞光環呢，其實係相對容易咗好多啊。即係個消費係好低，即係唔係個成本係好低嘅。咁呢，你即係十人牙慧啦，即係正如。發生咗一件事咁樣，你又用一個唔使負責任嘅態度呢，就喺度不停咁樣講一啲好充滿道德高地嘅出發點嘅一啲言論啦。即係我頭先都講，即係其實我都好鬼怕，即係咁樣嚟服務人哋嘅，或者咁樣嚟掩飾自己嘅。即係我覺得我有啲睇法，你明明嘅心裏明咁諗。但係咧，你明知道咁樣講咗出嚟咧，就有一個好嘅效果嘅時候咧，咁好多人都選擇喺網上面發表呢啲類似嘅言論嘅喎、哦。咁尤其是啊，譬如欣怡點樣消費肥肥咧，就係佢成日都講埋一啲嘢咧，即係明明大家都唔會，即係唔即係話嗰樣嘢講親出嚟咧，都係為咗自己嘅前途，都係為咗自己掩飾自己嘅夾硬嚟嗰個態度咧，而去講出一啲咧，哇讚人熱淚嘅説話。即係例如要人哋可憐佢啦，又覺得自己又靠努力啦，即係不停咁樣洗腦式咧，去咁樣消費佢媽媽咧。即係其實我都唔會喺呢個節目多講啊，因為我平時講咗好多次咧，雖然不停有人好唔認同我，但係我態度冇變嘅。我都認為咧，即係我有少少心涼啊。終於咧，嗰啲 KOL 咧，或者有啲人寫稿咧，都正視呢個問題啦。就並唔係咧，好多人講法咧，佢都唱歌都好聽啊，佢咪勤力啊，佢都唔係好難聽啫，肥得就幾靚咁樣，屌嘥氣啦！你真係要你消費，即係拎錢出嚟買個唱片，聽個演唱會，你喺度唱我反調嘅時候，你會唔會咁樣付出？已經講晒啦，好，下次見，唔該。啊，仲係未讀啲人啲嘢，讀埋先，讀埋先，讀埋先，得唔得啊？撳咗 哦，未啊，未啊。 啊，OK。哎，有人讲何志光喎，啱你嗰范喂，哇，突然间咁多嘅喂，咁早休息，唔好俾人捉乜嘢 叫你今日啊，唔好咁早，唔好咁晏去。 啊？哦，系，多谢你关心。元朗搭机铁转车，咩叫机铁啊？即系西铁，系啦，我都识噶啦。不如播鹹片。 咩啊？ 佢話呢個電視嘅意思係，Hello 自由，Good night，我買俾你食。如果我早起身的話，好啊。你聽朝啊，哇！你唔係八爪魚嚟噶，Joyce 啊，Joyce，你唔使翻工噶。好啊，你 drink 我咯，得啊，你單過穿口等啦。 黐線，唔好咁整人啦。 唔係，即係如果你唔瞓啊，唔係瞓得早醒嘅話，我唔介意嘅。網嘴咯，咪當兩個人。啊，叫埋八爪鱼三个人可以。Ken，好啦，听晚再吹啦。听晚未必吹啊，因为嗱，有个问题想攞大家意见啊，即系哇，90人喎，仲多咗嘅喂。我想谂嗱，听日我等搭车翻嚟嗰阵咧，士多嗰个伯咧，我其实想拍一个节目咧，即系啲 shot 用个大机影多啲 shot 啦，拍佢访问啦，即系剪成一条好似猛鬼 studio。每一集讲盂兰盛会嘅特辑啦，咁样嚟益大家好啲啊，抑或呢，系我照9/24咁样夹个电话喺佢台面前，咁样坐喺度4466咁样同佢倾偈咧，好啲呢，大家觉得俾少意见啦。咁如果你俾咗意见呢，我听日就会即系你讲埋你个 point 啫，唔好话我中意咁样，我中意咁就算啦。咁因为呢，即系始终呢，我都系比较主观嘅，即系如果大家。覺得有啲咩真知灼見，哇 click 到我噶，喂， 係喎，咁樣好啲喎，大家開心啲喎，咁我都會接納嘅。咁另外呢，我想講一樣嘢呢，就係呢即係嚟緊呢，我搬新 office 呢，我有個台呢係要嚟拍嘢嘅。咁我其實好想呢拍一啲 gadget 嘅 review 啊。咁真係呢，真係求人得人喎、哦。有個聽眾呢，阿 Sam 啊，好似阿 Sam 啊，咁呢佢又呢、哎、果然有啲 product 呢會寄俾我玩嘅，咁我拍呢啲。咁呢我覺得我反而呢，我要做一啲唔定時嘅節目呢，我就拍返一啲 unboxing 啊，甚至乎一啲review 啊嗰啲呢。咁當然我唔會淨係講死一樣嘢啦，或者擺唔落個節目咁樣做呢，即係各樣嘢都有可能嘅。咁唔知啊，大家 唔好啦，如果你唔好啊 unboxing 啊 product review 就唔好喺呢啲咁樣 live 講啲無謂嘢又做嗰啲啦，因為你好短好短先會有人睇嘅，大佬你成日咁樣長篇大論講個幾鐘，可能得三個字篇幅係講個 product 戇鳩。 OK， 嗱呢個監製意見啊，係咯，咁仲有其實L 好唔好再睇再聽907。哦，咁你好難逼人嘅 ，MK 仔唔聽商台聽咩喎？新 office 呢就未搞掂，原因呢我就約咗一個朋友呢，有個大貨車幫我搬屋呢，佢要8號先得閒，咁我要就佢。咁8號啊，兼夾我呢個禮拜都幾忙啦，而家做咗份 job， 咁我8號呢我又唔使返工，佢又唔使返工嘅時候呢，咁搬晒啲作業嘅系統返咗去新嘅地方呢，我就可以喺嗰度作業啦。因為執嘢都冇乜好多嘢執嘅啫，因為呢舊嗰度呢唔使搬車，咁所以呢我有好多大型嘅嘢我可以擺返喺嗰度，例如我啲書啊 VHS 啊咁，我可以 keep 返晒喺嗰度囉。咁所以搬少啲兼夾呢，成日新個地方咁細呢就唔使逼爆囉。 KY Channel Sorry 我冇乜 point， 我唔緊要啦，慢慢諗啦。丹桂村有间庙嘅咩？里面有几条神棍呃钱啊！我以为我以为你叫我间庙度食添， 食个斋， 食个香啊！拍片冇即时互动效果、啊，系、啊、又。阿天话4466面对面倾，哦，即系大家都唔系大家，两位都赞成咁样。叱咤中意标奇立异。做啲懶型嘅嘢，其實以往都係咁噶。就算我年輕嘅時候都係咁嘅，但係嗰陣時大家都 buy 啊嘛，因為嗰陣時冇 YouTube， 冇睇過人哋啲好嘢啊嘛。我鍾意越南聖會感啊，各有各喎、啊。阿 Sandy 話鍾意嗰樣喎、啊。探長有冇睇白毛嘅星期三檔案睇過下啦？佢哋拍得同剪得幾好㗎，係冇錯，內容精簡都有意義，或者你都可以做類似嘅嘢，係啦，都可以咁講啦。但我又唔會做類似嘅嘢嘅，咁即係人哋已經有咯，咁我梗係做啲人哋冇嘅嘢啦。即係我個諗法係咁樣嘅。Unbox 都還 Unbox 個感覺 pro 啲，狗吹還狗吹會超啲。啱啦，你都同阿監仔一樣睇法。或可講下你嘅強項，係咯？仲有 VHS 古董啊？係啊，我成日都。啲 VHS 帶呢 play 唔到啊，一 play 就食帶，我唔夠膽 play。咁我想 digitize 曬嗰啲 VHS 呢，或者有用嗰啲啦，咁我就抌曬帶㗎啦。但係至到而家都冇一架機係可以 play 得好順囉，一結結聲我即刻停㗎啦。 好多人佢可以借佢哋嗰一架㗎。 邊架？ 嗰時話有㗎嘛。 哦，係喎，係喎。 係喎， 整死埋部機就大鑊。Beta 帶唔係 VHS 啫。喂，咁好啦，真係要瞓覺啦，再見。